署。中大师生中心管理委员会公告指，上月已经通过文化广场报告版即民主场的改善工程，报告版即日起至到11月暂停使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以及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吹强风至烈风程度偏东风。另一方面，一道雷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约在三亚之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向海南岛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强风程度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六至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早上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1点，升735点，成交额1053亿3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71.4升25蚊，美团250.8升22.2，阿里巴巴147.3升10蚊，中国平安56.3升3.7，盈富基金25.36升7.4，小米集团21.35升8，网易139蚊升11蚊，京东集团290蚊升16.8，快手86.25升6.75，汇丰控股43.25升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6，英镑10.578，瑞士法郎8.395，澳元5.674，加元6.186，新西兰元5.391，欧元9.0。每百日元兑港元6.98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93。日经平均指数报27678点，升149点。港金现价报1637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9.24美元，卖出176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多个地区咧而家都系有雨噶，咁请各位揸紧车嘅朋友咧要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先同大家讲一宗交通意外，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尾系接近收费广场，由于北行方向车多啦，香港仔隧道北行的快慢线而家都系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西行多车，龙尾汇丰总行；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嘅龙尾东山台。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车多半慢，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村呢一段咧，龙尾系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挤塞，龙尾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啦，头先提过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系车多挤塞。原来就是近住星河名居的慢线那里就是冧树，就是龙翔道有冧树事件，去荃湾方向近住星河名居的慢线就封闭了，龙尾就排到去德宝花园。 路面情况，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啦，近住津桥嗰段多车。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呢段咧开始车多繁忙啦，龙尾去到屯兴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揸车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05，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1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我建议政府应该马上研究为科学园扩容，重新启动马料水填海计划，研究兴建新的东铁线科学园白石角车站。 星期一至五朝早8:00，千禧年代； 下午5:00，自由风，自由风。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很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林智恩。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陆宇光同埋林智恩为大家主持噶。林智恩你好。 大家好。 首先讲一讲咧，就系关于系施政报告嘅内容啦。寻日咧，特首林郑月娥咧就发表佢任内最后一份嘅施政报告，相信咧大家都睇咗相关嘅新闻啦。咁其中咧就最受人关注或者即系最重要嘅一项嘅措施咧，就是特区政府提出了北部都会区这个的政策。咁讲紧嘅就系话咧，系北部都会区咧就包括咗而家元朗同埋北区两个嘅地方行政区啦。咁占地咧就会有大约300平方公里。咁除咗已经发展咗嘅新市镇，包括系天水围、元朗同埋粉岭上水等等咧，仲会有6个新嘅发展区同埋发展枢纽啊，包括就古洞北、粉岭北、洪水桥下村，仲有就系元朗南、新田落马洲、文锦道同埋新界北新市镇啊。咁我嚟会做啲乜嘢咧？咁因为都睇中咗咧，就同深圳之间嗰个嘅互相嘅合作啦，咁同埋咧就系14/5规划啊、大湾区发展等等呢啲嘅机遇啦吓。咁所以咧就呢度咧就會發展咧就係會配合翻呢個所謂雙城三圈嘅概念嚇。雙城就係香港同深圳兩個城市啦，三圈咧就係從西到東深圳灣優質發展圈，中間咧就係港深緊密互動圈，同埋東部嘅大鵬灣印洲塘嘅生態康樂旅遊圈啦。咁呢度會其實會做啲乜嘢咧？咁嚟緊咧就會有好多嘅發展啦。所以除咗頭先所講嘅一啲新發 展區之外呢，個願景呢就係會由一個嘅創科去到帶動，咁就成為呢個地區就會成為香港嘅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咁呢個嘅都會區呢亦都會同南邊嘅維港呢個都會區呢就南北呢就互相媲美，兼且呢個嘅北部都會區呢就將會係最終容納到呢250萬人居住，同埋提供到65萬個工作職位。咁當中呢有15萬個呢係創科產業嘅職位嚟嘅。好啦，林志恩，我哋应该点样理解呢个嘅北部都会区嘅概念呢？ 嗱，头先陆宇光你都提过啦，其实用呢一个北部都会区嘅概念咧，就似乎带动好多唔同方面嘅产业嘅发展嘅。咁亦都系牵涉一个房屋供应啦，吓，即系两地融合啦，以及系改变咧而家香港嗰个所谓叫发展重心吓嘅一个目标嘅。咁啊，我谂之前咧，其实施政报告发表之前咧，亦都已经有人提过啦，就系、即系而家咧，香港嗰个嘅发展重心就主要喺中环嘅区域啦。咁而北部都会区咧，就意味住咧，香港会出现一个新嘅发展重心啦。咁呢个重心咧，就会同大湾区对接嘅，咁就改变咗咧。以往我哋讲港英时代咧，就主要系南部发展得比较发达。咁而呢个都会区咧，亦都会同时改变咧，以往新界其实我哋见到系比较零散式嘅发展嘅。咁亦都冇一個所謂叫整體規劃嘅概念啦。咁呢一個以往零散式規劃嘅模式咧，亦都會隨住呢一個新界北都會發展嘅佈局咧而改變嘅。咁我諗呢度入邊咧，可能即係聽眾仲有好多疑問嘅。譬如第一個啦，就係關於房屋嘅問題。嗱，你頭先講咧就係話個北部嘅都會區咧會供應到大概250萬人居住啦。咁不過咧，好多人就問啦，呢個250萬嘅數字咧，其實係下一個十年甚至係15年嘅房屋供应嚟嘅，咁啊，第一个大家疑问啦，就系究竟远水够唔够到近火咧？咁样，咁第二个疑问咧，就系个造价嘅问题。嗱，因为之前咧，行政长官有另一个愿景啦，吓就系明日大屿。咁如果明日大屿同呢一个新界北部都会区同时发展嘅时候，会唔会即系令到政府要负担非常之大嘅一个工程成本咧？咁甚至会即系所谓叫抢贵咗吓，譬如嗰啲工人啊，或者啲材料啊等等嘅價錢咧，咁但係咧，即係林鄭亦都有去回應呢個問題，佢就話咧，而家咧暫時咧都仲未答到嚇，因為譬如咧就係嗰啲嘅鐵路走線啊嚇都未定嘅時候，咁啊究竟政府點樣可能攞到盤數出嚟咧？咁樣咁啊，似乎咧即係嗰個造價問題咧，暫時佢都未解決到嘅。 特首咧，尋日亦都有回應過呢個問題啦。咁佢就認為咧係大家唔需要擔心嗰個造價嘅問題嘅，因為佢話咧香港最能夠製造財富嘅咧就係土地，咁就唔可能咧因為開發土地咧而蝕錢噶。咁至於咧就咁始終建設咧都可能會有一個現金流嘅問題啦，包括收地啊、賠償啊、基建啊都要用錢嘅。不過佢就話咧其實有方法解決嘅，就係話咧係發債嚇。咁譬如話都會區咧有啲基建都系环保基建嚟嘅， 绿色嘅债券 系啦，可以发行绿色债券啦，去到处理啦。咁呢个即系我谂，可能要再去稍后，即系譬如特首都讲话，真系规划咗呢个嘅铁路线嘅即系具体嘅走线啦，先要再去咧去计嗰个嘅造价啦。呢、這个可能稍后去处理啦。咁但系我都想咧，即系听众去到谂一谂咧，就是、究竟咧呢、這个新。北部嘅都会区嗰、那个规模咧，究竟一个咩嘅概念咧？头先就讲啦，将来咧呢、這个北部都会区咧系讲紧可以容纳250万人啦。咁而家系点咧？而家系讲紧系有90几万人咧喺度住嘅。咁将来咧就即系96万人住下啦。将来咧就去到可以增加咧成一百即系差唔多系成150万吓，再加多150万人住咧，就去到250万人住咁样。咁而咧，而家嗰个喺呢个区内嘅工作职位咧，系讲紧116000嘅工作职位，将来咧就将会增加到咧650000个工作职位。咁究竟有啲乜嘢嘅产业可以令到呢个区多咗咁多人住，多咁多工作职位咧吓？咁其中一个嘅一啲一啲嘅措施，一啲嘅重点嘅行动方向咧，就包括咧就系建立一个新田嘅科技城啦吓。咁当中咧都系提供好多嘅一个创科嘅职位啦。 咁而另外，譬如话系亦都将一啲嘅现代服务业嘅中心，就从呢个嘅洪水桥啊，就系扩展去到流浮山一带嘅咁样。咁呢度咧都会容纳到一定嘅一啲现代嘅服务业嘅一啲产业啦吓，同埋亦都系吸引唔少嘅住户啦喺度。咁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咁样咧？咁而家亦都咧就系、是、为咗去处理咁多嘅人口咧，嚟紧亦都有五条嘅铁路线咧，会喺呢个嘅北部嘅都会区咧去到规划出嚟嘅。咁大家又对于呢个嘅交通，以至到呢个区系唔能够自给自足，大家又点样睇咧吓？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欢迎大家都打电话嚟咧，就系、是、发表一下大家对于北部都会区嘅意见啦。咁呢个时候咧，不如都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先啦。电话旁边咧有香港规划师学会会长李建华，李建华你好， 系你好，主持。 剛才我哋都探讨到呢一个区呢要成为一个250万人住，有90几万个住宅单位,65万个嘅工作职位嘅一个地区啊。你觉得其实而家喺系咪真係做到呢样嘢㗎呢？因为好多嘅基建配套包括亦都有好多土地需要开发，系咪真係容纳到咁多嘅人口同埋职位呢？ 首先就睇昨天施政報告啦，特首都講了即係呢個願景啦。咁咧就喺呢、這個龐大嘅人口，即係如果喺即係將來發生嘅時候咧，其實我諗大家又唔需要太過擔心先。第一件事就係、是，即係其實我哋市區嘅人口都相當擠迫嘅。咁我哋一路以嚟講緊規劃上邊咧，都希望咧將即係市區籌碼嘅人口咧，能夠即係去到。分配到不同的地區啦。咁如果喺北邊，即係其實新界一路以嚟都希望係即係規劃成一個宜居嘅地方，就想多啲人口咧向唔同嘅地方即係居住啦。咁從而令個市區冇咁擠迫啦。咁但係喺個問題現實就係大家都知道啦，翻工嘅時候大家都永遠都只能夠向南即係進發，就係一係去九龍，一係去香港翻工。咁所以長遠嚟講咧，我諗呢個規劃咧都係適當，就算係從嗰個區域層面同埋我哋本身即係已經人口相當稠密嘅市區層面，我諗都係一個即係正確嘅方向啦。咁解決嘅問題當然有唔少啦，就好似主持人想講，咁係咪真係咁多人住得到喺度？我諗其中一樣嘢就係個基建，即係大家關心嘅鐵路問題啦。咁其實有好多都已經係即係進行緊，一早做個規劃，即係亦都做開始做緊研究啦。咁包括大家都成日講啊，北環線啊，同埋其他有一啲新嘅叫發展區啦，其實一早嘅規劃已經完成。個問題始終都係咧，我哋嗰個嘅建設咧，同埋即係收地等等咧，就比較滯後。咁所以咧，我哋喺唔同嘅場合咧，同埋一啲諮詢會咧，我哋都不斷向政府嗰邊即係催谷佢哋咧，喂你快啲！即係呢啲嘢咧，其實已經好多年前都講落嚟，咁但係一路都未上馬，未做。咁但係我哋見到其實2024年開始咧，其實有一啲設施開始會陸陸續續落成，咁我相信高峰期咧係會係喺2025年打後一路落去啦。我諗去到2034年到，即係未來嗰10年咧，應該有一啲佢原先即係定咗嚟嘅新發展區，即係我諗大家好熟悉，譬如即係新田啊、古洞啊等等咧，嗰啲會陸陸續續會落嚟嘅嚇。 嗱，咁而家咧，政府讲嗰个北部都会区嘅概念咧，其实佢喺交通层面上面咧，就提咗好多系用铁路啊，系去满足一啲譬如来往本地嘅人口啦，同埋跨境人口嘅需要嘅。咁我记得咧，之前咧，即系大家倾明日大屿嘅时候咧，都有问过一个问题，就系用铁路去连接，譬如明日大屿啊，同港岛，即系会唔会系出现一啲情况，就系譬如如果铁路。是可能系统坏咗嘅时候，即系就令到可能明日大屿变成一个孤岛咁嘅情况啦。嗱，北部都会区咧，除咗即系嗰个铁路网之外咧，其实如果真系要从一个规划嘅角度去睇，应该点样去用好，譬如巴士啊、小巴或者其他啲公共交通或者道路网，先至可以系做到一个完整嘅交通配套。 喺现今个城市嘅发展咧，特别系啲。人口密度高的城市發展咧，即係依賴鐵路網絡咧，就已經是一個即好多基本的要素嚟噶啦。即係我哋唔好講自己香港，我諗我哋大家好熟悉嘅係咪有日本東京啊，或者倫敦，大家都成日去嘅香港人去嘅地方，你都見到佢哋好依賴呢個鐵路網。係唔係鐵路網出現問題會令到我哋交通出行有問題？咁當然啦，呢個必然會發生嘅事。咁我亦都同意咧，係其實其他交通配套需要配合。不過唔好唔記得咧，即係其實我諗都冇乜。 可以呃到大家，因为而家大家好叻啊，识得上网。你只要上去个 Google 度望一望，你又见到成个新界北咧，其实都有唔少山体喺嗰度。咁其实已经个规划咧系就住系最多平地嘅地方咧，我哋即系整个而家讲紧北部呢、這个即系都会区嘅发展咧，其实尽量已经系喺嗰啲既有嘅路网啦，同埋喺啲平地嗰度咧，沿住啲路线发展。咁一定系双向而行嘅，跟住除咗铁路以外，喺路网上面都要需要配合，亦都配備其他一啲即係交通工具，巴士又或者小巴去一啲可能鐵路一下子去唔到嘅地方啦。咁但係長遠嚟講咧，我哋喺一個咁稠密嘅人口同埋流動性咁高嘅時候咧，鐵路肯定係首選噶啦。 嗯，我又想问一下咧，即系头先都讲到话，即系而家要有好多嘅发展区啦，有一啲新嘅发展区喺呢个北部都会区嗰度啦。以你所知咧，其实呢啲嘅土地而家系乜嘢嘅状况咧？究竟系政府地啦，系喺私人发展商手中嘅一啲土地储备啊，定系一啲嘅可能系湿地啊，或者系一啲绿化地带需要去到处理嘅一啲问题咧？咁而呢啲嘅收地嘅过程会遇到乜嘢困难咧？你会觉得？ 其实呢就喺佢哋嗰几个新即係指定嘅发展区呢，其实一路都已经开始即係一路收緊土地同埋做緊土地平整。我諗如果你哋去一去洪水桥啊或者其他呢啲即係政府已经讲咗嘅所谓新发展区，其实一路都做緊嘅，啲工程已经开始緊。咁啊 ,2024 年陆续推出嚟啦。咁喺收地嘅过程里面呢，就当然即係都有唔少嘅賠償要討論啊、安排等等。咁咧就頭先主持你問到咧，就係、是、其實整個土地嘅擁有權咧就都複雜嘅，即係私人嘅土地又有，政府土地又有。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就我哋發現咧就係、是、即係我哋成日憂心嘅就係、是、即係個遠景好大，但咧喺呢啲收地去做發展過程裏面就好慢。咁所以我喺個施政報告裏面見到特首呢個提到，我讀到即係會設立一個新嘅副司長去跟進呢件事啦。咁而喺我哋學會方面咧，亦都即係今日我哋其實都出咗個回應啦，就係即係關於施政報告啦。我覺得我哋應該重新要擺翻上去咧，就係、是、呢、這個即係、就是、土地發展委員會咧，要成立一個咁嘅機制咧，就係、是、去。處理同埋咧推進咧呢一啲收地咧同埋協調嘅工作。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始終都係即係願景好大，就冇法落實到個具體個進程。 嗯，而家嗰個咧新界北都會入邊咧，其實都有幾種唔同嘅即係地嘅啦。有一啲係譬如元朗、粉嶺嗰類咧，就發展得好成熟嘅市鎮嚟噶啦。咁另外有一啲係新發展區啦，亦都有一啲連接點咧，係我哋所講一啲鄉郊地帶嚟。其實如果要做咁大規模嘅整體規劃咧，除咗頭先講收地上邊可能會遇到啲難度之外咧，喺一個規劃角度嚟講，仲有啲乜嘢挑戰係政府需要克服的？ 另外就是讲緊其实头先主持你都有提㗎啦，就关于嗰个施工嗰个进度嘅问题。就据我哋即係了解啦，同埋行内人士即係沟通啦，都係即係建筑材料啦，同埋呢个工人啦。其实工人我諗大家都可能唔係太为意着迹，但其实呢只要落下去啲工地，你见到呢其实好多都已经係即係四十几五十岁嘅工人。咁呢个呢香港其实都係几头痕嘅一件事嚟。咁啊，我哋都曾经即係都有探讨过，就係为即係会唔会有外来嘅工人可以进入即係呢个香港市场呢。咁譬如我举个例啊，新加坡其实佢哋係好依赖外来嘅劳工，係喺嗰个即係工程上面去帮手嘅。咁呢样嘢可能我哋都要有一个适当嘅考虑啦，即係我哋自己个人口老化得相当严重。咁你随便行开一个工地，我哋都係缺人嘅。咁呢样嘢虽然政府咁多年嚟都有话做培训，咁但其实入行嘅年轻人係的确唔多。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諗係嚟緊，如果一個咁大型嘅規劃要進行嘅時候，同埋啲交通基建啊，特別係都係好辛苦嘅呢啲工程。咁呢個我諗政府要通盤考慮啦。咁譬如嗰個例子就頭先你都講過填海等等。咁呢啲如果要做嘅時候，咁呢啲材料喺邊度嚟咧？咁其實政府我哋嘅理解就係好早就要同廣東省傾噶啦。咁嗰啲材料要穩定咗之後咧，我哋先至能夠推行呢啲即係工程。 OK， 最後分零鐘啦，咁都想問翻咧就係、是。 有啲人都同明日大屿咧就攞嚟做比较啊、嗯，因为咧就明日大屿有啲人都曾经估算过咧就涉及超过6000多亿啦。咁而家发展呢个北部都会区，你又会初步估计会多过 造价 定系少过呢个嘅造价咧？咁同埋即系个难度啊吓，有冇唔同嘅咧？ 非常好嘅问题，主持。即係我今日都答你唔到嗰個造價，但肯定係一個相當龐大嘅數字。不過我哋要記住咧，就做工程又好，做規劃都好咧，一定係分階段即係推出嗰、那個市場。咁所以咧，我又相對比較樂觀少少。咁就我都同意嘅講法咧、就是，就係即係北部同南邊即係、就是、兩個一齊發展嘅時候，會唔會有個即係競爭咧？咁呢個要有一個好小心嘅規劃嘅。即、就、係、是、我舉個好簡單嘅例，我哋都有講話關於嗰條鐵路過去呢、這個深圳個嗰邊啦，即係 前海 啊，前海嗰邊啦。咁、其實嗰邊咧係有一啲地方咧，就係、是、未完全成熟嘅。咁我覺得咧，我哋嘅資源咧未必需要咁急於要做嗰條鐵路，但係前期研究咧，我哋要盡快做，因為咧好多時候咧，我譬如包括明日大嶼，有啲人話係咪而家需要剎停？我覺得唔係，係應該盡快做，即係我已經開始緊嗰啲研究，唔係到時一間咧，我哋真係唔夠地，或者需要進一步融合嗰個大灣區嘅時候咧，我哋啲嘢唔可以即係粉出落腳咁攞出嚟咯。 好啊，唔該曬李建華先生，多謝你啊。 好，好唔好？ 李建华咧就系香港规划师学会嘅会长嚟噶，咁各位对于北部都会区有咩意见呢？电话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会在明早初时考虑发出3号强风信号，取代强烈季候风信号，呼吁市民明早出门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说，根据最新预测，预料现时徘徊在南海中部，距离香港超过600公里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且明日开始采取较为偏北的路径，逐渐移向海南岛一带，较之前预测更接近广东沿岸。天文台又说，受东北季候风以及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下，明日至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雨，有大浪和涌浪。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表示，正检视健康码等措施，如果日后认为有需要实名登记才发挥效用，将会尽快落地。但由於一切仍然要專家對接才能夠確認，因此稍後才作出匯報。薛永恒說，現時本港有條件和內地通關，但需要全面檢視不同的防疫抗疫措施，以令中央更有信心開關。而在不同領域下，國家在防疫抗疫都做得非常成功，反觀本港在部分工作上和國家有落差，如何在能力范围之下将落差收窄，避免在通关之后影响防疫抗疫工作，是现时工作的主要目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香港经济保持稳健，对前景感到乐观，又说有赖国家和社会努力，香港目前的经济环境得来不易。邱腾华出席施政报告记者会发言时说，根據統計處和投資推廣處的調查，今年海外和內地駐港公司的數目達到9049間，比去年增加24間，反映疫情和社會暴亂事件之下未有很多公司撤資，僱用人數亦有增加，達到473,000人。香港的初創企業數目亦增至3755間，較去年增加12%，僱用13000多人。數字反映香港仍然是世上具吸引力的地方。邱騰華又說，香港貿易總額創新高，今年頭8個月達到65,000億港元。他提到，香港信保局將加推3項的新支援措施，幫助香港的出口商。中大學生會上午宣布解散，學生會辦公室已經關閉，學生會民主牆同日被圍封。民主牆張貼學生會解散的聲明，外圍就被多個鐵馬圍封，鐵馬標記為中大物業管理處。中大師生中心管理委員會的公告指出， 上月已經通過文化廣場報告版，即是民主場的改善工程。報告版即日起至11月暫停使用。天氣方面預測多雲，有狂風驟雨和雷暴，明日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強風程度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烈風，海面有大浪和湧浪。展望星期六至星期日初時風勢持續頗大，有狂風大雨，可有大浪和湧浪。隨後一兩日天色好轉，天氣乾燥，早上稍涼。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咁一套路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較早前近科學園嘅意外事故啱啱清場，咁但係車龍係大消散嘅。而家幾條嘅龍尾分別去到大埔公路近沙田馬場、大老山公路近亞公角同埋馬鞍山路近大水坑站。咁就喺套路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學園有意外，而家車龍咧分別排到去大埔公路近沙田馬場、大老山公路近亞公角同埋馬鞍山路近大水坑站嘅。咁雖然意外已經清理好，大车龙仲系有待消散。另外喺龙翔道，因为冧树，龙翔道喺荃湾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嘅慢线咧，而家仍然系封闭。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月道，同埋清水湾道近圣若瑟英文中学。咁就系龙翔道喺荃湾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因为冧树，慢线都系封闭噶。而家观塘道、伟业街同埋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过咗香港仔隧道，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而家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咧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接近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咁反方向咧，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亦都系慢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喺果栏。喺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嗰段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門公路嘅车龙就排到近龙日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亦都开始车多。提提大家咧，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咁而家香港连接路嘅车速限制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全新智慧型对谈节目，恒生大学校长何信文教授每集请嚟不同背景的嘉宾，细说人生的高低起伏。 嘉宾包括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苏章德、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副总监冯浩然、香港青年工业家协会当然顾问廖锦卿。 十月九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和个人资料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家偷了你的资料，想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还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10月7日朝早10点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施政报告答问会，多名议员都关注北部都会区的落实时间太长。工联会黄国健： 鼓舞完之后咧，那个感觉又有啲唔系好踏实嘅。不过唔踏实嘅原因咧，系来于时间太长。 民建联刘国芬： 有冇办法咧，透过改革城规或者一啲嘅审批嘅法定程序，令到十年可以见到呢个都会区嘅初形？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20年其实唔系好长嘅时间，我真系催促佢哋做嘢咧，真系牙血都出埋。土地发展嘅过程涉及嘅真系唔少嘅条例，当然包括首当其冲系城市规划条例啦，但系亦都有一啲填海需要嘅条例，亦都有一啲路政嘅条例，咁啊当然亦都有收地嘅条例，咁所以起码都有呢四大条例咧系需要全面嚟到去检视。 中午12点。海关在龙鼓滩侦破一宗怀疑利用快艇走私的案件，检获过万件走私物品，包括名牌手袋、贵价食材等等，总市值超过2亿。海关有组织罪案调查科指挥官吕兆辉： 走私分子会派出大量的人和车辆在附近的山头和马路进行反监视，另外前往岸边的落货点，他们沿途亦都摆放了一些反监视点，亦都賦予無人機在空中做監察。 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輸入個案，6男2女患者分別來自菲律賓、尼泊爾和巴基斯坦，全部都已經接種新冠疫苗。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这个时间咧就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为大家主持啦。倾紧嘅咧就系施政报告就提出北部都会区嘅发展策略啊，或者都再讲多少少当中嘅详情啦。咁咧就系覆盖到咧而家嘅元朗同埋北区两个嘅地区行政区噶。咁啊占地咧就大约系300公里，咁啊300公里其实讲紧差唔多系香港成30%啊，大约30%嘅面积噶啦咁。咁啊，將會點樣做呢？將會咧，亦都係會將呢個北部都會區咧，就同深圳咧緊密合作，發展創科產業，成為香港嘅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啦。亦都係咧，希望呢個北部都會區咧係媲美到，就係以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嘅維港都會區啦。咁而咧就係為咗配合呢個北部都會區咧，咁啊嚟緊有啲嘅規劃嘅工作嘅，包括咧就興建5條嘅鐵路啦，但當中咧就北環線亦都會向東同埋向北延伸啦，亦都会咧就兴建一条铁路咧就连接洪水桥同埋深圳嘅前海嘅。另外咧亦都话会发展呢个嘅新田科技城啦吓，科技城咧就系讲紧咧就系有成即系超过1000公顷噶吓。咁讲紧嘅咧就系可以容纳到咧14万多嘅创科产业职位啊。咁而呢个北部都会区咧最终咧将会容纳到咧成250万嘅人口，同埋咧就系65万个嘅职位噶。咁大家点睇呢样嘢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啦吓。林志恩都关注到系咪即系呢个嘅嗰个就业嘅情况咧？佢 系啊嗱，因为头先我哋上一节咧讲规划嘅时候就讲咗好多交通啊同一啲工程成本嘅问题啦。咁但系事实上咧，好多住北区嘅居民咧都会去谂啊，即系究竟咧呢一个嘅即系新嘅都会区咧系咪嗰个就业机会结构就符合而家当区居民嘅需要咧？因为而家好多咧即系新界北嘅居民其实都要向南走啦，去翻工啦。咁呢个就同以前我哋头先所讲啦，即系新界北佢本身被视为一个所谓叫边陲地带啦，咁个商业机会比较少。咁但系咧，我亦都睇翻咧，政府过去有做过一啲即系新界北部地区初步可行性研究咧，都睇到咧该区咧佢嘅即系所谓叫做吓翻工嘅人，究竟佢系有啲乜嘢嘅唔同嘅产业嘅咧？咁譬如金融又有啊，专业服务啊，医疗啊，创新又有。咁究竟咧即系将来咧讲紧呢个咁大嘅都会区嗱，如果真系有200多万人喺嗰度住啦，咁究竟个产业嘅多样性系咪令到当区嘅居民就可以原区或者系喺邻区嗰度就业咧？咁呢个亦都我相信咧系即系新界北嘅居民会好关心嘅问题嚟嘅。 电话187231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倾下，不如都请位地区嘅代表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咧有北区区议会主席罗廷德啊，罗廷德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系头先我哋就提到话，即系关于北部都会区嘅人口同埋就业嘅关注啦。你嘅关注又系点啊？ 其实我觉得依家呢一个北部都会区咧，成个可以用北区发大财去描述啦。而我嘅关注点咧就有两个嘅，即系第一就系、始终我即系希望呢一个嘅都会区嘅发展咧，即系人民系嗰个发展嘅中心啦。咁第二咧就好似阿国家主席习主席所讲啦，就唔止金山银山啦，仲要青山绿水嘅。咁点样讲咧？即系第一喺嗰个人民发展中心嘅时候咧，讲紧嘅系我哋见到以往好多政府嘅规划咧，即系包括喺个安置啦，咁啊好多嘅争议啦。咁第二就系好多时候就系喺嗰个规划发展嘅时候咧，会有个时间嘅滞后啦，即系往往可能啲人口入住咗落去啦，好啦，咁然后啲基建啊，跟住先至相继落成。咁譬如我哋下个礼拜二咧，北区区议会嘅大会咧，咁就要审议咧两个嘅，即系一个就系皇后山二期嘅公屋公营房屋发展啦，咁就大概有10000人。咁另外亦都会讨论去修订嗰个粉岭上水嘅分区大纲图。咁有一啲嘅区域，即系譬如粉岭十七区，咁粉岭十七区应该就系喺依家警察训交通训练学校嗰个位，咁佢会搬去江夏堡，咁释放出嚟嗰个用地。嗰度又會住多20000多人啦，咁零零星星仲有上水嘅一啲嘅位置轉做公屋，即係淨係我哋下個禮拜二北區區議會大會傾咧，就已經有新增50000嘅公營房屋嘅人口，咁係入咗嚟北區，咁而落成嘅年份咧，講緊應該係大概30年去到33年左右。咁究竟呢個咁嘅都會區嘅發展係咪可以講及？即系喺呢啲即系新增人口入嚟之前，就已经系搞掂好多基建配套咧，以及系即系佢一路讲紧嘅好多嘅产业发展咧，系咪到时就已经系准备好？咁新增嘅人口就已经系可以做到园区就业咧？咁呢个就我所讲系咪人民系发展中心？咁第二个嗰、那个关注点就讲紧嗰个青山绿水啦，即系我哋知道北区其实有好多好有好高价值嘅湿地啊，咁啊特首都有讲到啦，咁。当中佢有一个段落，即系我留意到佢就即系都会有讲讲个建设嗰个自然生态，咁同埋有一个讲紧旅游嗰个篇幅啦。咁但系嗰个形式究竟系点样做咧？即系会唔会即系都系好似以前咁样样，即系净系停留咗一个推广，咁跟住咧其实系冇乜硬件配套嘅嗰个嘅管理咧。即系譬如我哋今年年初咁粉岭咧有一个好出名叫做即系流水响水塘。咁咧就係有個紅葉啊嘛，咁然後咧就啲香港人因為可能疫情啦，咁啊出唔到國，咁啊一窩蜂咧就去咗影紅葉打卡，咁但係嗰條路咧又唔夠闊啦，咁有好多人揸車上有好多違泊啦，咁變咗就塞死咗，癱瘓咗條嗰條馬路。即係我哋講緊，如果去做一個咁樣嘅，即係去發展嘅時候，亦都會唔會兼顧埋呢啲位咧，都即係平衡到嗰、那個旅客嘅需要啦，咁又要係個保護到個生態啦，咁呢一啲都係。我哋嘅關注 點。你睇到其實而家即見到咧，特首都講到話咧，而家嗰個北部都會區咧係基建先行嘅嚇，咁所以都佢都強調翻，即可能會都重點係會起翻嗰啲嘅鐵路嘅咁。咁你自己見到譬如有咩需要，即譬如區內嘅居民，譬如喺就業啊或者基建上面有咩需要，佢可能你擔心即有幾多居民可能係要好急需於嗰個嘅北環線嘅延線鐵路嘅咧？ 嗱，其實如果以依家嗰個情況，我哋講翻依家北區嘅情況，即係啱啱你哋下主持人都講到就業咯。其實北區依家大概個就業機會係47000多嘅，2019年嘅數據應該係。咁大概差唔多54% 咧，即係都係零售啊、嗰啲進出口啊、批發。咁但係北區現時都講緊30多萬人。咁換言之，即係亞灣區就業人口應該係差唔多20萬啦，而家北區。咁換言之，有10多萬人，即係亦都未必係全部園區就業噶嘛，有啲可能出港島啊、九龍。咁變咗，其實依家中間去到30年嗰個 gap 之間，其實我哋就已經有嗰個東鐵線轉九卡車啦，嚟緊皇后山嘅入伙啦。即係新增嘅人口啦，咁其實依家呢一塞咧就已經係開始塞緊嘅，咁但係就有啲嘅基建配套，即係雖然政府話基建先行啦，咁但係我哋睇翻即係睇翻之前啲案例，譬如皇后山入伙，佢係因為佢15年 才要決定要整的嘛。咁但係喺佢之前有條粉嶺繞道同埋龍山隧道，即係當時嚟講香園圍口岸嗰條隧道。咁龍山呢其實就 exactly 個位置呢其實係喺皇后山嘅後面嗰座山嚟。咁理論上其實嗰度可以有一個出口，可以即係俾皇后山嘅公屋居屋，咁可以喺行嗰隧道走，佢哋灣仔繞道灣仔北嘅嗰一個分支咁。咁但係就往往就因為佢個時間表可能滯後咗，咁變咗依家今年我哋入伙啦，皇后山嘅山麗苑同埋嘅公屋，咁但係咧就粉嶺繞道要到2025年先至落成。咁另外就係龍山隧道咧，即係皇后山要去龍山隧道出九龍咧，即係嗰啲巴士線啊行呢條路線，但係有啲路段咧就要經過沙頭角公路嘅。咁但係就其實有啲路段咧只有雙線雙程行車啊，即係得一條線啦，來回都係得一條線啊。咁有啲巴士一停嘅時候，或者有啲私家車可能要轉翻入村嘅時候咧。其實好容易就會攤換咗成條路，咁即係所以我哋個基建先行嘅，即係其實依家已經殺到埋身嘅， okay. 所以係要快啲落啲細節度去傾。 好啊，唔該曬啊，羅廷德啊，多謝你。系罗廷德咧就是、北区区议会主席嚟噶，我哋嘅电话18723111，咁都听听大家嘅电话啦，希望咧就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咧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咁啊，林智恩点样睇？即系头先啊，罗廷德提到嘅一啲地区嘅需要咧，咁因为都讲到话咧，其实系已经系陆续入紧火噶啦，即系头先讲话皇后山咧已经有一啲嘅公营房屋咧系将会入火噶啦，咁但系咧而家可能仍然有好多系即系啲居民啊，其实系急需要呢啲嘅基建才可以發展到這個北部都會區的、 是啊，咁啊，其實我見到羅廷德佢喺新聞都有講過啦，就係話即係粉嶺皇后山個發展規模咧，其實佢會增加個公屋房屋單位供應嘅話咧，其實嗰個交通配套究竟即係配唔配合到啦？咁、另一個問題咧，就係頭先我哋提到即係嗰個就業問題嗱、政府提出嗰個都會嘅願景咧，咁就除咗係講緊園區同鄰區就業咧，另一個就係希望北區有居民係可以去大灣區就業啊嘛。咁呢、這個不過頭先冇機會問啦，就係話即係喺當區區議員嘅角度睇，究竟呢一個又可以即係製造到幾多就業機會咧？咁我都諗都要計埋入去嗰個就業人口嗰度嘅。 好，听听听众电话，有张女士在电话旁边啊。张女士你好， 系啊，系你好啊，系啊。我想讲一讲咧，譬如寻日阿特首讲嗰个施政报告关于楼宇嗰方面咧，咁佢主要咧都系喺比较长远啲嘅政策啦。咁喺短期嘅措施上高咧，好似都冇乜着力到。咁喺呢段时间咧，啲楼价又高，租金又高嘅时候，咁你叫啲人系去点样去真系去搵住屋嘅问题咧？即系解决唔到远水不能救近火咯。咁另外咧，譬如你话即系将来北区又话大嘅发展啦，所以你睇到啲人又喺度炒北区嗰啲楼啦。咁变咗以前咧，北区啲楼可能系低水啲，咁但系而家咧就变咗可能越嚟越贵。咁好似令到咧全个香港嗰啲楼咧，都好似系贵紧嘅时候。咁在短期方面，在有200多萬人可以去到北區住的時候，那香港這段時間這10多年，那是怎樣處理呢？真的不通知啲年輕人，或者是根本已經結了婚的人，是等緊是真的樓價比較合理一點的時候，是上樓有個安居樂業 的時候都沒有咯。另外呢，想講同樓重建那裡呢，通常呢這些產商呢，他们收楼的时候以一个低一点的价、 okay. 但是他们卖出来的时候也都是以很高的价钱卖的、其实对于真的香港普通的市民来说呢是没有帮助的、 明白。 但 我希望政府呢、或者、北京的、就是我们的国家啦、都能够真的注意这一点咯、就是爱护我们的普通的普罗大众咯、 好，麻烦了张女士的电话，关于旧楼重建我们有机会再谈、我们现在谈了北部都会区的规划线，电话旁边也请来另一位嘉宾，就是本土研究社的成员陈剑青。陈剑青你好。 是你好，刘宇光。是李欣你好。 对于北部都会区你又会有什么意见？ 我估都昨日其实我估好多报章都或者而家已经都好多讨论系讲緊成个策略重心转移啦，即係由可能之前嗰几个即係施政报告嘅时候讲好似好着重嗰个明日大屿，咁、事实上可能系即係转移嗰个重心喺北边嘅，即係无论喺啲规划嘅资源上或者发展嘅资源上都好集中喺北部，甚至系见到啲铁路呢都可能 比起可能幾年前都好難想像咧，可能成個流浮山原來都起咗好多話起啲捷運站咁樣嘅，即係你好難想像，即係一個咁樣嘅新嘅形態，即係將個核心有個好大規模嘅轉移啦咁樣。 但我見特首又講話，即係唔會取代明日大嶼嘅，甚至其實都爭取緊咧，交易州嘅填海咧提前2026年已經開始。咁所以睇嚟佢個意思就唔係話南北就係會即係互相去競爭，或者邊個先邊個後，而係即係兩邊都要發展咁解。 我估事實上你無論點樣都好啦，其實你做一件事呢，其实可能都有规划资源上面嘅即係考虑嘅。即係可能你用6200亿咁样做一个 project， 但係可能另一个 project 呢嗰、那个牵涉嘅金额再大啲喎咁样。咁所以其实可能都会有优次或者先后，甚至可能係咪其实有机会下任特首又係另一个光景呢？我估而家公众都好多一啲咁样嘅即係理解啦，係啦。咁我覺得依個都係其中一個都幾現實嘅考慮嚟嘅，就係話可能成個新界北話發展嗰個規模咁大，但係其實連個基本嘅成本造價估算都冇嘅話咧，其實可能甚至比可能明日大嶼當時咧一出嘅時候，佢都有個基本嘅即係可能成本造價估算咧。其實我估即係新界北嗰、那個，我估公眾而家有個好大嘅規劃上面嘅擔心咧，就係、是你開咗咁大嘅，即係無論係可能保育又要收成700公頃嘅即係濕地啦，以至於可能成個規劃上又整4-5條鐵路，跟住好多嘅發展區開發，咁究竟個即係錢從何來呢？如果你話綠債嘅話，其實咪真係攞到咧開發咁多濕地嘅破壞，即係啲機構投資者咪真係會夾錢咧？其實都係即係好多疑問拋咗出嚟啦。 嗯，陳劍青，你就研究好多關於土地同發展嘅議題啦。咁我就想請教一下，即係按住你對即係城市發展嘅理解咧，其實即係北部都會區係一個咩概念呢？即係呢啲地方究竟係因為地理啊，因為經濟原因啦、啊，還是因為啲行政原因而被整合埋一齊叫一個北部都會區咧？ 嗯，我估其實呢個北部都會區就即係佢個名就叫新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是不是過往其實可能官方或者政府即係內部或者喺相關啲智庫有冇講過呢？其實都有講過一啲深港都會啦，即係可能深港邊境開發區啦，係啦。咁甚至有啲提過特區中的特區咁樣，十幾二十年前都有講，其實一直都可能係一個藍圖想追求嘅。只不過可能而家今日就真係擺到上面，大家睇到咁，可能俾個名佢嘅啫。其實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咁樣嘅概念嚟嘅。即係畢竟係咪要講話深港融合都好啦，但係其實我覺得其中一個咧，我好注重嘅咧就係而家嗰個發展模式上面咧，其實政府可能係講話要保育同埋發展平衡，我就有即係而家睇佢實質個規劃上，唔知係咪真係做到嘅，因為佢都開發幾大規模嘅濕地緩衝區，佢會直接令到整個香港的國際濕地咧係冇咗任何嘅保障嘅。咁我覺得依個係一個都幾大嘅隱憂嚟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我哋講緊而家成個收地，即係收地嘅方式或者發展嘅方式咧，其實佢唔係以收回土地條例作為一個發展嘅最主要嘅模式。即係你見到可能會用好多一啲公私合營啊，放寬啲祖堂地收地啊。系啦，即系嘅一种可能外判咗俾一啲私人发展商去自己做嘅模式去开发呢个成个新界北嘅。咁我就会即系关注嘅咧，就系如果你话成个新界北可能配合国家发展策略也好，但系其中一个我估好多市民好关注嘅咧，就系无论中短长期都好啦，就系解决个房屋问题嘛。咁如果你解决房屋问题系成日都系要靠一啲私人发展商嘅话，根本私人发展商佢最尾嘅目的系追求盈利嘅。即係同本身你去對應一個公共嘅一個可能利益咧，係有一個好龐大嘅衝突。點解政府唔係主動好似上年嘅施政報告咁話唔怕用收回土地條例去徵收，而係調轉頭大量嘅土地嘅新嘅施政係放寬個土地嘅政策，係俾啲發展商收得更容易，令到佢圈地同埋囤地可以更強咧咁樣。即係其實依樣嘢會導致到，解決未來解決房屋問題有個好大阻礙啦。 嗯，呢度有两个问题我想追问嘅。咁第一就系头先你提到湿地缓冲区咧，其实而家政府有冇就住湿地生态价值进行啲研究，即系佢有冇数据喺手啦？第二就系因为本土研究社系关注好多关于棕地嘅问题啦。咁今次施政报告就冇乜点着墨，你认为个原因系乜嘢？ 半分钟时间啊。 哦，好啊，棕地啊、丁地同埋发展商嘅一啲土处，其实今次你见到都系好少提及点样去收回嘅。其实呢个我估系公众要注视嘅一点咯，即系好似有一个大嘅愿景蓝图，但系具体呢啲可能真系解决咗中短期房屋需要嘅，就冇睇到嘅。咁另外就系讲紧湿地缓冲区嘅政府系咪真系有研究咧？我觉得未必，因为佢连嗰700公顷话要去收，但系其实有冇个时间表啦，甚至系要预几多金额去收呢，其实而家暂时都未有，所以其实都是一个留于愿景和概念。 好，唔该晒陈剑青，多谢你啊！陈剑青就是本土研究社的成员嚟噶，咁我哋稍后再倾呢个北部都会区的话题啦。听听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因为有冧树啦，去荃湾方向跟住星河名居嘅慢线封闭咗噶。龙尾就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怡道，同埋清水湾道近圣约瑟英文中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嘅东西行龙尾分别喺税务大楼同埋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是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的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楼。下一节交通消息。 李巴巴147.3升十蚊。中国平安56.3升3.7，盈富基金25.3毫6升7.4，小米集团21.35升8毫，网易139升11蚊，京东集团290升16.8，快手86.25升6.75，汇丰控股43.25升8毫。五大升幅股份：中国金典集团、DCB 控股、裕佳控股、宝积资本、中金科技服务。五大跌幅股份：太阳娱乐集团股权、富裕控股、二马国际、亚洲电视控股、BHCC Holding。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5，日元11.44，瑞士法郎0.927，加元1.259。人民幣6.455，英磅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29，新西蘭元對美元0.693。港金報16,370，比上日收市升14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1,761.44美元，賣出價1,762.2美元。港匯指數101.5，跌0.1。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龙翔道较早前的冧树已经清场，龙翔道荃湾方向近星河名居的慢线已经解封，但彩虹交汇处一带的交通现在都是比较繁忙的。龙翔道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常宜道和新清水湾道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就较早前龙翔道的冧树已经清场，去荃湾方向近星河名居的慢线解封，但车龙大消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新麻实道上桥位，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嚟到傍晚嘅6:43，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喺度啊。林志恩啊，我哋继续讲讲施政报告嘅其他内容啦。咁呢一次咧，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政府架构重组嘅建议啊。咁今次施政报告咧，特首林郑月娥咧就提出咧，就系一啲嘅重组嘅方向。咁当然啦，现届政府咧就得翻就几个月啦，咁啊就未能够系相信啦，就未能够喺任内完成呢个嘅架构嘅重组啦，不过都希望咧就系咨询各界，俾下一届嘅政府咧去到考虑呢个架构重组。咁包括系啲咩咧？而家几个政策局咧都会进有一啲嘅建议咧，去到分拆重组嘅。包括咧就系将现时喺民政事务局里面嘅文化事务，同埋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嘅创意产业同埋旅游咧，就抽出嚟成立一个新局，叫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啦。林郑月娥咧就话要系推进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啊，咁而另外咧就系好多时都有唔同嘅人士去到提出嘅分拆运输及房屋局啦，咁林郑月娥就建议咧就系呢两个范畴咧就系分拆出嚟啦，咁尤其是咧就系运输啦，希望咧就系设立一个新嘅运输局，可以专注翻去处理同民生有关嘅运输基建啦、交通服务等等啦。与此同时咧，亦都系促进翻物流业嘅发展，去到巩固翻香港航运同埋航空嘅国际中心嘅地位嘅。咁而另外啦，分拆咗房屋出嚟又点咧？系咪要同土地发展同公务有关嘅发展局去到合并咧？咁又未有一个结论，一个答案住啊。咁林郑月娥就话要研究睇下房屋拆咗出嚟之后咧，系点样同发展局有理顺嘅空间。咁而至于咧，创新及科技局咧就会加埋工业啦，成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至于民政事务局，头先就话咧冇咗文化事务啦，咁而跟住咧就会重组，就成为咧青年及地区事务局啊，咁就加强以地区为本嘅方法去解决市民嘅一啲问题。咁好啦，今次咧林郑月娥就话系要抛砖引玉啦，咁就话希望新一届嘅立法会组成之后咧，就住呢个嘅决策局重组咧，就系展开讨论。林志恩点样理解今次林郑月娥嘅重组架构嘅建议咧？ 我首先去讲一讲运房先啦。因为运房如果我哋睇翻历史嘅话咧，其实房屋同埋发展咧，房屋局啊同埋发展局咧，其实系喺2007年咧开始先至出现嘅，因为佢之前咧嗰个组合咧，即系曾荫权之前咧就叫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啦，同埋环境运输及公务局。咁当时咧曾荫权就即系将呢两个局咧就合并重组咗，就将咧交通运输咧同埋房屋咧就交咗去同一个局嗰度處理。咁當時背後個邏輯咧，就係因為政府佢有個議程啦，就係想加快鐵路上蓋嘅項目發展啊嘛。咁所以就將咧房屋同埋運輸咧就交咗同一個局去處理，就好似方便啲。咁但係過去咧都有即係對於運房局呢個組合咧都有唔少批評嘅。咁主要就係有兩個啦。第一個咧就係話將房屋同埋運輸兩個咁大嘅範疇放喺同一個局咧，又好似職務咧太過繁重嘅。咁我亦都有睇過咧，即係前一任啦，即係運房局局長張炳良都講過咧，其實佢上咗任之後咧，都唔少時間咧花咗喺運輸嗰度嘅。譬如因為咧，即係張炳良喺任期嘅時候咧，都有一啲譬如港鐵工程超支啊，或者南丫海難咧呢一啲同運輸有關嘅議題，就佔用咗即係唔少嘅時間。咁另一個咧就係同覓地有關啦。嗱，因為而家覓地嘅程序就係發展局去負責嘅，咁房屋事務就運房局啦。咁而兩個局咧就好似有人形容就係掌握咗成個房屋供應嘅一個上下游咁樣嘅情況。咁但係嘅問題咧就係而家我哋成日話咧房屋問題咧又好似係同土地問題相扣連，就唔係淨止頭先所講同鐵路發展有關啦。咁所以咧，有人就建議，其實房屋咧係咪應該同發展局去合併啦？咁但係最後而家出到嚟咧，就係房屋局自己即係單飛咗出嚟啦，即係同運輸局拆開咗。但係咧，而家咧即係政府個方案咧就未理順嗰個房屋局啦，同埋運輸局啦，以及發展局之間嘅關係嘅，因為有一啲範疇咧，其實佢既係牽涉土地發展， 但它有牽涉運輸的嘛，即譬如我們剛才說新界北的發展的一些交通網、啊、或者我們經常說基建先行，其實兩件事都關事的，即同時又是發展又是一個運輸的問題，所以這個呢就要等政府之後再，因為他說其實他是拿出來做諮詢，就再等他諮詢的時候呢就看看究竟政府怎樣去理順兩者的關係，還有始終呢個協調的問題都要解決的。本身呢就說即發展局和運房局很難協調，但現在再拆多即變成三個局了，三者又怎樣做協調呢、這個政府也要去解決的，我認為。 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發展局咧，唔單止係講緊咧係土地規劃、土地事務嘅問題啦。咁其實仲有包埋咧公務啦，嚇，同埋咧就係一啲文物保育嘅工作嘅。咁所以如果就係將房屋就拼落去發展局嗰度咧，咁其實咧都可能亦都令到呢個局咧可能會非常之大啦。亦都係咪令到個局長係咪可以兼顧到係公務同埋文物保育嘅範疇咧？咁呢個都係林鄭月娥咧，就係呢兩日喺唔同嘅場合嘅時候都提到嘅一啲要處理嘅問題，咁所以咧就未有一個明確答案話要將房屋拼落發展局嗰度成為一個新嘅局，就係話要咧要研究一下點樣理順啦嚇。咁、而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即係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啦，究竟係呢個局係新局啊，係亦都係之前啦嚇，譬如上一任嘅特首梁振英咧都已經提及話要創立文化局噶啦、其實林鄭月娥咧上任之前咧亦都提出話要設立文化局嘅，咁但係就而家會唔會話係留待下一屆嘅政府先至去處理呢？咁呢個都要留待大家去討論啦。咁、不如呢個時候都請嚟另一位嘅嘉賓同我哋傾下啦。咁電話旁邊呢就有中文大學數據科學及政策研究課程主任黃偉豪教授喺度啊。黃偉豪你好。 喂、你好啊，兩位主持你好啊。 對於而家林鄭月娥提議嘅架構重組嘅方向啊，你自己有咩嘅關注點呢？ 我諗咧就有幾個關注點嘅，即係頭先你兩位主持咧都提過啦。我諗就係講翻，首先就係嗰個政策嘅複雜程度啦。咁如果個政策好複雜嘅時候咧，其實你一個局咧係未必可以兼顧到即係幾方面嘅政策嘅。咁另一方面就係一個協調嘅問題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咧，如果協調嘅問題咧，好多時咧其實與其係由一個局去協調嘅時候，自己內部協調啦。好多時喺官僚體制裏面咧，真正嘅協調咧，就由一個更加高級嘅人士嚇、例如政務司司長啦，或者阿林鄭月娥，或者政府都提過話可能會設立一個副政務司司長啦。咁所以我嘅建議咧，其實如果有乜嘢係入到一個局裏面咧，我都係個着重翻個政策專注度係高過嗰個協調，因為協調咧其實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 專注度嘅意思即係話係譬如係點樣專注法呢？ 嗱，我覺得咧譬如運輸同房屋咧，其實就應該係分開嘅。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社會上邊爭議較為少嘅，因為香港嘅房屋政策咧，其實就好複雜嘅啊。因為房屋政策咧唔單止一個技術問題嚟，即係大家都知道咧，其實樓價升定跌咧，好多時都牽涉到可能大地產商嘅利益啦，或者好多市民其實已經有資產嘅。嗰、那個樓市嘅升跌其實亦都可能牽涉到嗰個市民自己本身嘅財富嘅增加或者減少啦。咁所以基於呢個政策複雜程度咧，我又覺得即係運輸同埋房屋分開咧，又係應該嘅。 嗱，頭先提到嗰個協調問題咧，因為而家政府就希望嗰個副政務司司長係可以做到協調工作啦。但係副政務司司長咧，佢需要有啲咩職權？譬如佢喺政治委任層入邊，佢要屬於邊一級咧？佢先至可以發揮到一個跨局協調嘅功能。同埋除咗副司長之外咧，其實我哋而家成日喺公共行政層面講咧，即係跨局協調仲可以透過乜嘢方法去解決嘅？ 通常的做法呢就是政務司司長做啦，即是如果過往你見到有很多的委員會都是政務司司長做啦，咁跟住就會有很多唔同的局長入咗去啦，咁所以就好多時就係靠那個官僚嗰、那個負責統籌嗰人嘅官階去到負責翻，咁所以我又覺得呢，其實如果真係有嗰人做咗統籌呢，通常都係兩個考慮嘅，第一嗰、那個官階真係要高過佢被統籌嘅人啦，即係揾一個大家同級嘅局長互相統籌，基本上可能只會鬧交啦。另一方面咧，我諗嗰個說服力係咪真係對嗰個政策有經驗嘅？係咪真係喺嗰個政策嘅專業嘅範圍裏邊咧，係真係可以服到其他人同埋有一個專業知識嘅？咁所以我諗個能力啦，同埋嗰個即係話高低咧，其實都係好重要嘅。 其實即係頭先你講到話，即係究竟專注同協調邊樣好，即係邊樣係重視多啲啦。咁當然，如果即係而家政策去到分局咧，咁當然係希望將某啲嘅政策係即係組合埋一齊成為一個政策局啦。咁但係如果已經有即係希望啊，有一個副政務司司長去到協調嘅時候，咁協調咪解決到？唔同局之間，即係譬如一個政策，可能係涉及房屋用地嘅，咁可能又係有房屋運房局嗰邊嘅房屋，再加埋發展局嗰邊嘅土地咁。咁其實如果有政務司嘅副司長去到處理，咁就得啦。即係點解即係用要一個嘅去到重組架構咧？咁其實呢樣嘢係可能係要去小心處理，究竟係即係有冇一個重組嘅必要性係嘛？ 嗱，我又覺得有個重組嘅必要性嘅，因為即使你話有個人協調啦。咁其實喺內部一個局裏面呢，如果佢太多嘢去兼顧，即係佢又要因為我又覺得其實以運輸同埋房屋為例呢，其實可能係兩批唔同嘅持份者，亦都係嗰個問題嘅考慮可能完全唔同嘅。咁所以如果你係一個局即係超級功能，佢自己專注返兩個政策問題，咁可能亦都會導致到一個即係太過負荷，即係令到佢工作係即係太過兼顧唔到啦。咁同埋，如果你成為咗一個超級局嘅時候咧，亦都好難係平衡翻，即係其他局話，喂，咁我都想成為一個超級局啦，咁樣，即係好似多啲功能啊，重要啲。咁所以，我覺得從一個平均嘅角度，亦都係令翻即係每個政策，即係有個專業嘅方案可以出到嚟咧。我覺得如果好複雜嘅問題、好大問題咧，分開翻由唔同嘅局做翻，跟住一個高級啲嘅人士，從翻一個宏觀嘅角度睇翻問題咧，會較為適合啲嘅。 嗯，黄伟豪，我都想问一下嗰个局入边嘅编制问题嘅。嗱，因为譬如文化、体育及旅游啦，其实系三个唔同嘅范畴嚟噶嘛。咁我见到咧，其实喺第二啲国家啦，譬如英国啦，佢都有个叫数位文化、传媒和体育部。咁佢下边就有一扎副手系帮嗰个部长去做嘢。其实你认为咧，如果喺而家嗰个局嘅组合之下，需唔需要去扩充个政治委任层？即系譬如多一啲嘅副局长系一个，即系譬如一啲大嘅政策局系应该要有多一啲嘅編制喺入邊。 嗱，我諗其實都有政黨係提出過話要擴大啦。咁我其實就唔反對擴大嘅。咁但係因為其實好多嘅問題咧，其實亦都係牽涉到即係嗰個社會嘅層面啦，即係可能唔同嘅利益團體啊、唔同人士對一個政策好多唔同嘅睇法，即係未必係坐喺辦公室嘅官僚係完全理解到。咁但係亦都係嗰個問題啦。咁委任嘅準則係邊度咧？咁你？見到過往好多委任嘅準則都係可能有少少分餅仔啦，即係特首選舉咁啊，每個政黨分啲啦，即係嗰個能力嗰個平衡係咪好似我哋平衡公務員咁有個客觀嘅標準咧？咁同埋咧，亦都係嗰個問責嘅問題啦。因為你如果係分餅仔，好多時就分裝不均。咁其實好多市民即係而家有啲咩途徑係可以將佢意見俾到政府？咁特別係好多譬如區議會啊，好多議會其實嗰、那個即係人士亦都係辭咗職啊，嗰個反映社會。意見嘅能力係低咗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擴大嘅時候咧，亦都要諗翻嗰個點樣衡量翻個才能啦，同埋點樣去到向翻成個社會問責呢兩個問題啊。 嗯，黃偉豪又想同你傾埋咧，就施政報告除咗拆局之外，其他嘅內容啊，咁包括咧就係強化管治團隊嗰一欄咧。咁啊，特首林鄭月娥就提到話咧，係要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按住能者居之嘅原則咧，去到檢視翻現時公務員高層職位，即係講緊首長級公務員，即係嗰啲常任秘書長啊、部門首長等等嘅選拔聘任機制。你點樣理解呢個嘅做法咧？係咪現時嘅選拔聘任機制有問題，或者係有咩未能夠滿足到施政嘅方針，以去到做呢個檢視咧？ 嗱，我諗咧，其實即係我有兩個睇法嘅。第一個睇法咧，其實有少少咧，即係施政報告嘅寫法有少少誤導嘅嚇，因為喺公務員嘅系統裏邊咧，雖然有啲即係社會上可能有啲朋友以為，喂，你其實公務員嘅升遷係排隊嘅啫，你做耐啲就有升啊，有一升嘅，其實又唔係係咪？因為公務員高級嘅位咧係少過低級嗰啲好多，咁所以你都係有能力先升到。咁所以我話而家嘅制度唔係有能力居之咧，其實有少少誤導。咁但係亦都係我諗點解林鄭月娥提出呢一樣嘢呢，我又有少少感覺到，因為佢今屆係最後一屆嘅選舉㗎嘛，最後一屆嘅任期啦。咁其實亦都會出現咗呢，即係過往你又用一啲字眼叫揮腳鴨政府啦。喂，你都就嚟走囉，咁你就嚟走，咁我唔使聽你講啦，睇下邊個下任做特首啦。咁即係公務員有啲職位嘅保障，可能亦都嗰、那個我哋叫做嗰個 responsiveness 啊，即係嗰個英文叫 responsiveness 嗰個對於上級嘅反應可能低啲，因為公務員接飯碗啊嘛。咁所以我諗佢其實諗緊呢一樣嘢就係點樣取個平衡咯。 啊，即係一方面其實公務員而家嘅任聘其實都係睇即係能力係一個考慮嚟㗎。另一方面點樣可以令到即係公務員嗰個對於上級嗰個反應係高啲，唔會話喂你得翻八個月，我使唔使聽你講咧？我諗喺呢個位置上面有啲掙扎咯。 嗯，因为其实而家咧嗰个高级嗱，因为林郑月娥嗰个施政报告入边咧，其实佢系提到最高级别嘅公务员啦，即系常任秘书长同埋部门首长，其实已经去到 D8、D6 级噶咯。咁而家 D8 其实已经系有局长去做评核啦，咁然后 D6 就即系 D8 去做评核，然后 D6 即系然后局长去加签，其实佢已经有一个咁样嘅评核制度喺入边。咁你認為係即係目前有冇問題咧？而家咁樣去做評核嘅話， 嗱我諗咧，因為我嘅理解咧，因為公務員有啲去到其實 D6 D8 已經升到最高噶啦嘛，咁、所以亦都係可能從一個即係特首嘅角度，即係好希望喂所有人都係我叫你盡力做就盡力做嘛，純粹睇下翻個鐵飯碗啦。所以我估計咧，佢考慮除咗評核嘅問題之外咧，那個升遷，因為好多時如果你覺得喂。嗰啲八啲六唔好聽我講，喂咁我換咗佢，咁我換邊？ 但係得好少人嘅啫喎，個編制都係嘛？而家啲八， 佢都有得揀嘅，即係佢可能我估啦，即係我睇個即係從睇個施政報告嗰一兩段啦，都係好短嘅啫。佢可能諗住，就如果而家現有嘅局長或者嗰個常備唔聽話嘅時候，喺下邊升人就，即係可能有少少破格。令到嗰個公務員嘅升遷咧，唔係純粹一個內部嘅平衡，可能喺文革官員上面都可以有啲左右，令到過往係因為公務員逐級升噶嘛，但你文革官員就有咗啲跳級噶嘛，我懷疑可能可以透過呢個鼓勵跳級嘅情況咧，令到嗰、那個公務員嗰、那個即係、就是、反應啊，對於嗰個文革官員嘅反應可能會快啲或者強烈啲咯。 嗯，好啊，唔該曬黃偉豪啊，多謝你。 拜拜。 黄伟豪咧就系中文大学数据科学及政策研究课程主任嚟噶，咁林志恩都要睇睇究竟咧，即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咧点样去检讨呢个嘅高级公务员嘅选拔聘任机制啦，亦都话林郑月娥咧话会邀请公务员聚用委员会咧去到参与有关嘅工作噶。咁我哋都电话系1872311，如果听众对呢个问题有意见，都欢迎打嚟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听一节七点钟新闻先。 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七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三亚东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海南岛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正为那个地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强风程度的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六至到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早上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税务大楼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系接近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咧，车多仲系需要间封噶。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丽港城，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深华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那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怡和大厦对开。另外皇后大道中西行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近警察总部。 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喺纪元；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啦，龙尾喺成和坊。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同伟业街近上二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啦，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菠萝斜径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津桥。大老山隧应该是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医院慢车，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呢一段咧车多繁忙，龙尾系接近美林村。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洪天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咁所以记得要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我哋正研究加快位于落马洲河套地区嘅港深创科园建造工程，同落马洲新田一带嘅地方将会整合为新田科技城。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千禧年代； 下昼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地方选区同功能界别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喺9月26日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嘅提示信，要求回复确认选民资格，就要喺10月9日或之前以邮寄、传真或者电邮回复。而家就去核对选民登记资料，查询2891-1001。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杨秦和戴娇凤开始在电器市场卖电线，成日都说逢商必奸，他们为了抢生意竟然出茅招，到底他们最后怎样击败竞争对手呢？ 大江大河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啊！呢一節咧就同大家傾緊咧，就係林鄭月娥喺施政報告裏面就提出咧一啲重組政府架構嘅建議啦。咁頭先我哋都簡介過，包括設立一個新嘅局，就係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啦，以及咧就係分拆翻運輸及房屋局等等嘅咁。林志恩啊，我都留意到咧，林鄭月娥喺尋日都喺記者會裏面啦，都介紹呢啲嘅重組建議嘅時候咧，有咁嘅講法啦，就係話咧。外界咧一直都認為咧，運房局咧個架構係重房屋輕運輸。咁講到話咧，十四五規劃咧就提及香港有八大發展中心啦，其中兩個包括係國際航運同埋國際航空樞紐，都係同運輸有關嘅。咁啊，就算分拆出嚟一個運輸局出嚟咧，佢嘅範疇都已經相當足夠啦。佢咁樣講啊，佢話一個局又要咩房屋，又要咩運輸，又要咩兩個國際中心，仲有物流業，咁好多日常同市民息息相關嘅啲問題啦，包括係加費啊、的士服務水平啊、智慧出行等等咧。咁啊數下數下咧，都替啊陳帆局長有啲唔抵啊，係孭得好重飛咁話。 嗯，係啊，咁啊呢一個咧，亦都涉及我哋問一個問題，就係究竟問責局長嘅話咧，其實我哋點樣去？問責咧，因為頭先黃偉豪都提到啦，即係而家咧唔同嘅局長，其實佢嗰個負責嘅範疇都好唔同嘅。咁如果我哋真係要去履行個問責嘅精神嘅話，其實一個局長點先為之做得好，點先至為之做得唔好，甚至要即係可能要辭職咧？咁呢個其實似乎咧，我哋講政治委任制啦，行咗咁耐咧，都未理順嘅一個問題嚟嘅。咁另外咧有一個我都想即係回應你。 你再早前一節講咧，就係關於一啲古蹟問題。嗱，因為咧，而家我哋所講嘅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咧，我就見到施政報告咧，佢有嘗試去理順咧，而家分散於唔同政策局嘅一啲文化體育嘅問題啦。咁因為而家咧，民政局又係負責嗰啲譬如場地或者一啲康樂事務啦。咁另外咧，商經局咧就係做一啲書展啊嚇等等嘅，譬如一啲創意產業啊、旅遊等等嘅工作嘅。咁但係咧就仲有一塊嘅，其實就係發展局下邊咧，其實佢係管緊一啲古蹟嘅保育噶嘛。咁呢一塊咧，究竟會唔會係喺即係嗰個發展局嗰度拆翻出嚟？去俾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咧，因為我哋經常會聯想到就係一啲文物同埋文化旅遊咧，就息息相關嘅。咁我頭先提過英國個例子啦，嗱英國咧佢就真係將譬如一啲歷史遺產啊，或者啲國家檔案咧，就擠埋喺文化同旅遊入邊去做嘅。咁可能咧，即係政府之後再仔細去將各個局去做分工嘅話，都要諗一諗啊，即係究竟嗰啲職能點樣去再重新調配啦。 不過咧，就特首咧，咁都喺討論到發展局嘅各個範疇方面咧，都有講過一句咧，就話文物保育咧，而家就屬於發展局嘅政策範疇啦。咁而咧就係、是、目的喺保育同埋開拓土地之間咧，就作出協調。所以咧就係、是、過去就係、是、屬於發展局嘅範疇啦。咁佢話呢個局嘅架構咧係運作良好啊，如果分拆咧就較為可惜。所以咧就視乎咧你究竟點樣去視呢一啲嘅政策，究竟係屬於乜嘢嘅性質嘅政策？究竟譬如文物保育係一個文化或者係旅遊嘅一個角度去睇佢啊，還是係一個喺發展土地嘅時候啊？唔係，我哋發現咗一個嘅古蹟喎、啊，古蹟嘅建築物、啊，究竟係我哋係保育佢啊，定係活化佢啊，定係拆咗佢咧？咁呢個就可能係發展嘅範疇，呢、這個就比較睇你點樣去視嗰個嘅政策係屬於乜嘢嘅角度，咩嘅性質、 又或者呢個都係同我哋頭先所講啦，即係都牽涉一個跨局協調嘅問題嘅。譬如頭先我哋嗱，就算我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將來佢個定位係真係做文化產業化啦，咁其實佢都同商經局繼續係有關係噶嘛，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講緊啊，即係頭先我哋問嘅問題就係除咗係由副司長負責去做協調之外，咁究竟局同局之間有冇其他嘅協調嘅機制咧？咁樣呢個係一樣啦。另一樣咧就係我哋今日未帶出嚟嘅一個建議啊，亦都係施政報告入邊提到就係嗰啲專員啊嘛， 嚇， 即係因為特首咧。都建議咧，就係話避免一個叫政出多門嘅現象啦，同埋佢想顯示政府咧係對於某一啲政策範疇特別重視嘅，咁所以佢就會設一啲專職嘅職位啦，譬如而家有體育專員啦，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等等，咁啊呢一個咧又會唔會可以解決到一啲協調上面嘅問題咧？似乎都要拭目以待啦，因為咧而家有啲專員咧其實都係外邊請翻嚟嘅，咁佢未必好熟悉公務員架構啦，咁呢個一樣啦，另一樣就係緊個專員佢同個局長之間又點樣做協調咧？呢個就係另一個問題嚟嘅，都係。 佢已經有啲建議添㗎啦，佢就話建議各個局長咧可以多以專員職位嘅方法咧去到推動相關嘅工作，例如咧就設立兒童事務專員同埋海濱事務專員啊，咁就協助勞福局同埋發展局嘅咁。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有一個專員咧，就可能佢係比較專職去做某一項嘅政策嘅協調，咁係有一定嘅作用啦。咁但係我哋嘅政府需要有幾多嘅呢啲專員呢？咁如果我哋每一項嘅政策都有一個政策嘅專員嘅話，咁可能我哋需要好多好多專員噶咯噃。 不過呢個報告暫時施政報告就未講啊，即係總數究竟會有幾多個專員啦？同埋其實一個專員咧，佢喺個政府架構上面，佢係屬於邊一個層級嘅？即係話佢係對等於公務員嘅邊一個層級，佢先至有能力去做呢一啲嘅協調工作咧？咁樣。 系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都不如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有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系你好你好。 点解邀请你呢？因为即系今次其中一个建议就系分拆运输及房屋局。咁當中就係話希望運輸可以專係自己運輸成局啦。咁都知道啊，田北辰你都熟運輸嗰方面啦。 呢、這個都算係我極力爭取成功嘅一樣嘢啦。 係點睇運房局拆局啊？ 好簡單嚟講，如果你唔使起咁多鐵路咧，其實就唔一定要嘅。但係你睇香港過去呢五六年，我哋俾兩條巨型鐵路折騰得幾犀利。第一個就係高鐵啦，咁第二個就係 沙中線到而家都未過到海啦，跟住有好多啲建造啊，各方面嗰啲咁嘅風波啊、醜聞啊，咁啊政府又話監管不力啊，其實好明顯睇到咧，根本你呢個運輸唔係淨係起橋起路咁簡單，其實香港嘅集體運輸啦，或者公共運輸咧。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我哋鐵路，我哋鐵路而家嗰個成個市場嘅百分比一路升緊嘅。而鐵路咧就唔同車，車就比較簡單嘅，一架一架架計啊嘛。你唔掂你換第二架，來不來有啲車禍咯。鐵路咧就係、是、由你開始策劃到你建造，建造就千瘡百孔啦，又有信號系統啊，有硬件啊，有軟件啊，嗰啲站又沉降啊，乜都出齊。等到你營運咧就好麻煩，跟住就四線攤緩啊，跟住又大延六個鐘八個鐘啊，又話講罰錢啊，跟住再追落去咧，即係永無止境嘅。 阿田北辰，不如咁問啦、啊、嗱， 咁所以就變咗咧，你運輸而家因為鐵路越起越多線，未來仲有成，我哋而家冇數過，唔知七條十條，今次特首又加多幾條咧，係非拆不可。 不如咁講啦，嗱，以往都有幾任嘅運防局局長啦，嚇，鄭宇華、張炳良同埋而家陳帆啦，係咪真係出現咗林鄭月娥所講嘅重房屋輕運輸，所以喺運輸方面咧就未能夠好好咁處理相關嘅政策咧？ 你同香港嘅形勢有關嘅，同我正話講嘅嘢都有關係。你知唔知我哋幾耐先起一條新鐵路啊？是不是你过去十年我们起了多少条新，未来十年我们会起多少条，那所以未来来讲更加重要了。为什么我那时候高铁一出事我已经说要争取要分拆呢？因为它兼顾不到，它监管不到港铁，它不够人手，它要很专注。那还没说现在巴士又越来越多啦，那又有车祸啊，有剩啦，那有票价各方面的调整啊，接驳呢，其实是很独立很复杂的一件事。房屋呢原本呢就简简单单的，那找地呢就不是他找的，是发展局找的嘛，找完给他那就不起咯。那起的就比较简单啦，是不是？那你管理公共房屋又不是难的事，那但是他现在又搞埋个政策的嘛，那就有资助啊又成。那现在去到私人楼宇方面呢，你呢个劏房管制又要做啦，咁劏房管制话俾你听，你唔好睇小呢样嘢啊，好繁复噶，将来个个都走嚟同你投诉，话佢加租唔合理，跟住又话呢啲电费又咁计，嗰啲又咁计，咁跟住咧整咗个租约咧，又话佢冇尽业主嘅责任，净系搞即系、就是、插只手去搞劏房嘅租金管制，佢将来政府要扮嘅监管角色，我话你听。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房屋局还不分拆等几时啊、 嗯、好好。 嗯， 不过呢、我就觉得稳地是不同的。我是赞成发展局是单一一个部门去全香港稳地。因为你稳地不是只是起房屋的嘛。你稳地可以有公共设施的嘛。好简单，我欣澳填海。欣澳填海我一直鼓吹想做一个巨型的体育旅游项目，就是赛车场。你有賽車場，本地後生仔好多人有興趣，即係投入呢一行，咁咪製造就業啊！就冇興趣入資助大學嗰啲，又有興趣喺呢方面發展，又帶嚟旅遊嘅收益，係咪？咁喺嗰個情況之下，咁發展局揾咗塊地，咁俾邊個呢？係咪？咁佢而家要睇噶嘛？咁你一係就俾體育文化嗰邊去發展啦，做我嗰、那個希望做我個賽車場啦。咁呢一系就俾經濟發展去做一啲商業用途，又或者去俾運房局去住人啦。咁欣澳梗係唔住得人啦。咁所以其實揾地唔應該係房屋局自己去揾， okay. 都係要發展局單一去揾地。不過揾咗地嚟之後呢，特首要決定嗰啲地嘅優次，邊啲俾房屋，邊啲俾公共設施，係咪？咁、所以我觉得房屋局係唔应该涉及佢自己揾自己地嘅。 嗯， 嗱，咁而家咧就其實分拆曬三個範疇啦，即係運輸、房屋同埋發展，變咗三個局。咁其實除咗副司長可以做協調之外咧，你會建議局同局之間仲有啲乜嘢機制係可以令個協調做得好啲？ 我好多年前已經話啦，你知唔知道房屋啊，甚至乎曾經一度廖秀東嘅年代啊， 環保添啦，加埋嗰 陣， 環保都等 公務啦，就嚇。 即係我可以話俾你聽，運輸啊係。除了少數譬如說保安啊或者什麼司法呢差不多或者教育啊差不多凡凡都掂到的。而真真正正三座大山的呢就是這個房屋啦跟著這個運輸啦跟著呢就是這個發展。你想想是不是 嗯。 OK， 如果你有屋沒有路沒有鐵路誰去住啊如果你有地你起啲屋又不掂的咁你又点啊？系咪？咁啊，基建先行。以前咧就系我揾咗啲新市镇啦，然之后先至谂交通、集体运输。咁所以咧，其实呢三份嘢基本上应该系有一个副市长睇住嘅。咁所以佢而家搞嗰啲新市镇咧，特首咪话要有个副市长搞明日大屿同埋有咩嘅，我同意佢噶。因为你搞嗰样嘢就涉及发展要交地。跟住你又要起屋，起完屋之余咧，你仲要有交通配套。咁边个先边个后咧，好考功夫嘅、哦。如果你纯粹话着重成本效益，你就话搬晒啲人入去先，慢慢救人流啦，你咪先至起铁路啊、起路啊、搞嘢咯。咁入去嗰啲人就要挨住先噶啦。咁但系个社会今日嘅要求唔系咁简单嘛，好多人要求我第一个搬入去第一栋楼，你公屋十栋楼，我第一栋楼搬入去。已经要有足够的交通配套啦，系咪？咁嘅情况之下，你咪要基建先行咯。咁所以一个司长睇住呢三嚿嘢，一早其实十几廿年前应该做，佢今日先做，其实就系迟来嘅春天。 系，另外咧就系、是、另一个将运输拆出嚟独立成局嘅一个原因咧，就话、是、希望咧发展香港喺十四五规划底下嘅国际航运中心同埋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其实而家喺航运同埋航空方面，香港嘅发展如何咧？系咪需要再有一个独立成局嘅局长吓、去到统筹相关嘅政策咧？ 嗱，呢度咧就真系几复杂啦。因为你譬如话海运咁，海运咧大家都知道咧，根本而家嗰个货柜码头啲生意一路路跌，我哋唔够人谂啊嘛。OK， 咁所以你起码头整多啲货柜冇意思，但系同海航有关嘅高增值服务，譬如话验疏啊，嗰啲法律啊、条文啊、融资啊，好多好多嘢咧，全世界都仲系信香港。都是觉得香港是最快最合理有些什么仲裁在香港搞。所以呢在海航方面呢我们其实就做了高增值服务的 part， 真真正正落手落脚将货柜箱搬来搬去，我觉得香港不够内地斗的。我们现在沿海啊各个省市都有一个海港。但是空航呢就不同了。空航空运呢我们现在加上三跑呢其实亦都系全世界最多國際航線，亦都系出關啊最快啊！所謂嗰啲名貴品啊，你知去得空運嗰啲物流業啊，多數都係貴嘢啦。嗰啲嘢嗰啲流失率啊、唔見啊，各方面咧就好低好低。咁所以咧，好多人都情願喺內地啲廠咧，嗰啲貴重嘢都係貨車送咗嚟赤立角飛。咁我哋加埋三跑咧。這一個優勢就有排捱。咁如果我港珠澳大橋駁埋去深圳，因為而家係單 Y 啦，而家傾緊係雙 Y 駁埋去深圳嘅時候咧，將來人流物流咧，其實你係基本上就將呢個赤立角同埋深圳寶安就連埋一齊，而深圳寶安咧就有全國最多嘅差唔多係最多啦嗰、那個內地線，咁你兩個加埋咧，呢個枢纽就真係即係仲大過呢個倫敦嘅 Heathrow 咁細。 OK， 咁咁嘅情況之下咧，個運輸局就有好多嘢要做。咁、將來佢做嘅嘢，仲要睇住機管局啦，同佢點樣配套 去睇同啊深圳保安啊，或者有好多嘢嘅交接啊咁啦，咁佢都要睇噶啦。 OK， 另一个问题就系关于嗰个物流业智能化嘅问题。咁其实入边都牵涉好多嘢啦，譬如工人啊、仓库咁样。你认为而家喺嗰个譬如智慧港口嘅发展上面咧，其实政府仲争一啲乜嘢嘅资源或者配套措施系未做？同埋喺呢方面，即系创科同运输局应该要点样加强协调？ 你而家最紧要就系、是。所有譬如话你空运嚟讲，最紧要就係喺香港逗留嘅时间最短 ,ok? 最快收到嘅嘢最快送出去，而又要准确，文件又要齐备，去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ok? 都冇嘢流失啊成。咁呢啲呢係完全係靠科技嘅，你人手譬如有样嘢唔见咗、啊、你就算客运都係啦，你个机唔见咗咁就点呢，咁跟住你有啲贵重嘅嘢跟住又數漏咗咁點呢，咁佢做 tracking 去跟嗰堆嘢，呢啲全部都係靠科技。其實講真呢、這個世界係鬥快嘅咋。你諗下而家個個行業嗰啲每一日嘅嘢，淨係簡單講啲老本行，好似我時裝咁，你時裝係遲兩個禮拜都已經係舊嘢啦，唔係新嘢啦。咁你諗下要飛得幾快，咁你仲有科技嘅發展呢，所以而家好多好多嘅物流業嗰、那個 cycle 係縮短得好犀利，因為成日都有新嘢發明㗎嘛。咁所以個 turnaround time 一定要做到好快好快。咁我係有信心，我哋係好過真係國內好多其他地方，所以好有競爭優勢。不過當然我哋又收得唔平。咁但係去到空運，你就唔係咁。咁相價錢㗎啦，係咪？ 好啦，最後都想問埋田北辰你咧，咁啊點樣睇林鄭月娥提出呢啲嘅建議咧？咁啊，佢就話咧係希望而家諮詢住先啦，咁亦都係睇下下屆政府咧就係即係接唔接受啦，係咪考慮呢啲建議啦？唔希望硬食啦，咁唔希望下屆硬食啦。咁就話亦都係同即係自己連任個與否嘅意願咧係無關嘅。咁你點樣睇呢啲講法咧？ 我你可能冇留意報章有報道我見記者嘅時候開場白講咗句，我話佢呢次呢個施政報告呢係包羅萬有 ，OK 係我諗得到嘅嘢寫曬落去。我話就算佢做兩屆特首做議員，OK 咁啊當然啦，如果做兩屆特首，我哋要改基本法啦，係咪？咁所以佢而家提出一樣嘢，就算佢想連任或者佢覺得連任機會好大，其實佢做多一屆都做唔到一半佢講嘅嘢。咁所以佢呢就只不過講緊一個佢覺得香港嘅難度係點。咁當然啦，我覺得就都係爭取上面嘅認同嚟嘅。 明白。 咁但係有幾多可以做得到呢？嗱，咁倒轉嚟講，佢今日從佢嘅角度睇，呢、這個係十四五規劃香港點融入長遠嘅方向性。咁佢可以咁講嘅。如果第二個人做特首，佢可以唔跟，但係佢至少都有一個比較長遠嘅方向。咁好多人話佢無虛，咁但係你冇方向咧，又話你咧淨係掛住今日，唔掛住將來，係咪 ？OK， 好，咁啊時間關係，同阿田北辰傾到呢度先啦，好多謝你啊。 OK， 好。 田北辰咧係就係實政圓桌嘅立法會議員嚟啊，咁啊林鄭月娥就話咧呢啲嘅重組架構嘅建議咧，就未來幾個月咧就會同各界同埋持份者去到諮詢啦，咁啊之後亦都係準備一份方案咧俾下屆嘅政府去到考慮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一名48岁男子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涉及 L452R 变种病毒株，属于源头不明的本地初确个案。他居住的沙田大围金丝花园第一期金辉阁，晚上七点钟被列作受限区域，居民要留在处所，并且接受强制检测。政府的目标是明早大约六点完成，政府会设立临时采样站，受检人士要在明天凌晨一点之前接受检测。政府说，任何在上个月23号至今日曾经身处金辉阁超过两个钟的人， 最迟在今个月9号接受强制检测，已经接种疫苗的人仍然需要接受检测。初步确诊的这名男子并没有病征，在机场担任货站服务员，他要每个星期检测，上个月29号的检测结果是呈阴性，今个月6号提交的样本初步阳性。他主要在机场超级一号货站工作，最后在今日上班。他近期没有外游，并且分别在6月和7月在香港接种两剂科兴疫苗。机场及病人在潜伏期到访过的地点需要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天文台说会在明早初时考虑发出3号强风信号取代强烈季候风信号，呼吁市民明早出门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说根据最新的预测，预料现时徘徊在南海中部距离香港超过600公里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且明日开始采取较为偏北的路径，逐渐移向海南岛一带，较之前预测更加接近广东沿岸。天文台又说受到东北季候风和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明日至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雨，有大浪和涌浪。罗州近蒲台岛对开海面发生帆船意外，一死一伤，警方下午近两点接获一名帆船船主报案，说那艘长大约10尺的帆船因为大浪翻侧，他和一名外籍男子堕海，那个外籍男子怀疑被困船底，救援人员到场救起两个人，送去赤柱卜公码头，再转送东区医院，其中52岁外籍男子昏迷，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坦桑尼亚裔小说家古尔纳夺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负责评审的瑞典学院说古尔纳的作品在不同文化与大陆之间的鸿沟之中毫不妥协，并且富有同情心感，道出难民命运和殖民主义的影响。古尔纳生于1948年在坦桑尼亚一个岛上成长，在1960年代尾以难民身份抵达英国，直至近期退休。古尔纳一直在一间大学教授英语和后殖民年代的文学。古尔纳出版了10本小说和一系列短篇故事，难民遇到的困境贯穿他的作品。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强风程度的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六至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早上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晚的8:3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揸车的朋友啦，咁而家好多地区嘅雨势咧都比较大噶，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讲翻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就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嘅车龙就排到近管道出口。咁较早前咧，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计恩坪，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花园道上行近住麦当劳道一段慢车，车龙沿住下角道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而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现在近彩虹村一段比较车多，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提提大家，由于强风的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的。 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埋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系一个学习旅程。 全新智慧型对谈节目，恒生大学校长何信文教授每集请嚟不同背景嘅嘉宾，细说人生嘅高低起伏。 嘉宾包括青年协会总干事何永昌、团结香港基金副总干事黄元山。第一集嘅嘉宾，香港社会创投基金及社会企业创办人魏华星。 十月九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一齐进入人生学堂。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又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有利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黄天祥。 你如果不热爱的行业，你就不会钻研的。其实做工程的事，我常常说就是你越做得多，你就会工多艺术。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38分，继续有陆宇光和林智恩在自由风自由风节目这里的。林智恩，这一节的节目想跟大家谈一下关于施政报告另一个的重点范畴，就是创新科技方面的发展。今次的施政报告有关于创科的政策呢，都几多是关于创科用地方面的。其中一部分呢，就是讲我们刚才节目都讲过的这个北部都会区所产生出来的创科用地。咁都讲到话咧，就系会将港深创科园啦，就同落马洲新田一带嘅地方整合成为新田科技城啊。咁当中咧，同创科相关嘅土地咧，就估计大概系240公顷。咁呢个新田科技城咧，都会联同深圳嘅创科园、科创园啦，有一个合作同埋互补啦。咁讲紧呢个新田科技城咧，咁啊预计会系创造到容纳到148,000个创科产业嘅职位啊。咁根据呢个嘅北部都会区嗰个文件咧，就会有140,000几嘅创科职位喺呢个嘅新田科技城嗰度啦。另一个嘅亦都系同北部都会区有关嘅土地啦，咁就系讲紧洪水桥啦。因为讲紧咧就系将而家新界北现代服务业中心嘅洪水桥下村嘅范围扩大至到流浮山啊。咁就预计咧就系都系根据嗰个嘅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啦。咁讲紧话流浮山同尖鼻咀一带咧，就有潜力去到划造创科用途嘅土地，预计咧可以容纳6,000至8,000个创新科技应用相关嘅工作职位。咁呢个6,000至8,000个职位咧，就相等于一个数码港咁样嘅规模啦。大家想象流浮山咧就多一个嘅数码港啊。咁而咧科学园咧都会有增加土地嘅、哦，咁包括咧就系话会将咧呢个嘅马料水嘅填海计划系重新启动啦，亦都会咧将沙田污水处理厂咧就迁入岩洞，腾出咧而家嗰个地方，总共咧就有88公顷嘅新土地。大學咧亦都會增加地方噶，咁包括港大、中大咧都會有一啲土地啦，作為科研用途啦。理大咧亦都會將而家嘅紅磡灣校舍咧就進行學術同埋研究發展。咁而咧就係有咗地方啦，咁啊有咗一啲職位或者做一啲嘅科研啦，咁都要有產業化啦。 產業化方面咧，亦都話會將呢個嘅將軍澳工業村嘅先進製造業中心，同埋咧就元朗工業村嘅微電子中心咧，就會係出年啊，同埋後年咧就完工啦。咁亦都可以做到呢、這個同創科相關嘅工序同埋生產線啦。仲有就係研發方面啦，咁就話將一啲嘅生命科技嘅研發咧，咁就擺落去咧就呢個嘅一啲嘅創科園區嗰度啦。咁新田科技城咧都可以為相關嘅一啲科研咧就作提供土地嘅咁。好啦，呢、這個嘅創科咧有一啲好多嘅用地啦，同埋一啲宏圖大計。林智恩應該點樣理解呢我哋 嗱，頭先陸宇光你就提咗一啲用地同埋產業化嘅計劃啦。咁但係當然我哋亦都會諗下一個問題就係人。同埋我哋同內地城市之間嘅競爭問題啦。嗱，你頭先提嗰個馬料水填海同埋搬遷岩洞咧，即係新增嘅用地咧，佢亦都會我嚟興建一啲叫人才公寓嘅。咁而且即係薛永恆今日亦都交代咗一個新嘅安排，係啊，創科局局長薛永恆亦都交代咗咧，就係佢而家咧就探討緊會擴大一啲叫非本地執業生、畢業生留港同埋回港嘅安排咧，就會擴展到咧喺本地大學嘅內地分校嘅學生，去擴大咧香港嘅一個創科嘅本地人才庫啦。咁但係具體咧嘅政策咧就之後先至會再制定嘅。嗱咁我過往咧都接觸過一啲喺即係香港同內地做創科行業的人，咁事實上咧喺深圳嚟講咧，即係做創科嗰個嘅薪酬水平都係唔低嘅，咁所以第一個咧，香港可能要面對嘅問題就係我哋點樣同深圳去爭人才啦，咁樣。咁第二樣咧就係其實咧有其他內地城市咧，即係除咗深圳之外啊，都係望住創科去發展，譬如東莞啊，因為東莞咧過去佢係好多工廠，咁所以咧東莞而家嗰個發展嘅計劃就係佢望住佢過去工廠生產集中地呢一個嘅特點咧，就將自己定位成一個先進製造中心咧，就同你頭先所講啦，即係將軍澳亦都將會做呢個先進製造中心啦。咁將軍澳同東莞之間亦都會構成一個嘅競爭關係。 唔好忘記即係將軍澳同埋元朗嘅工業村咧，咁啊。即係相關嘅一啲製造鏈咧，就未完工嘅嚇，出年後年先完工。 係啊，咁所以亦都有啲人就諗啦，咦？而家先開始做呢啲即係基建規劃，究竟我哋追唔追得上內地城市咧？咁樣咁另一樣咧，就係究竟即係政府做緊嘅而家嗰個創科計劃咧，係咪配合到而家喺香港嘅一啲創科企業嘅一啲行業特性嘅嚇？呢個一樣啦。另一樣咧就係頭先你所提咧，即係喺新界北。嗰啲嘅創科職位咧，其實佢係由邊個提供嘅咧？即係150,000個職位嗱，因為政府而家就只係提出咗一個願景啦。咁但係啲相關職位佢可以係私人公司啦，即係佢可以係大學啦，亦都可以係政府提供噶嘛。咁但係咧入邊嗰個組成咧，就而家就即係政府未有交代，咁似乎將來要再睇下個點樣安排。 我想提出嘅咧就系而家话呢个新田科技城啦，咁将会容纳到成140,000+嘅创新科技产业嘅职位啦。咁140,000+啊，咁啊讲紧乜嘢嘅概念咧？咁而家就政府希望咧就将呢个新田科技城咧就打造成香港嘅矽谷啦吓。咁啊听落一个宏图大计啦。咁但系我哋仲争几多人啊？ 而家有几多人系做紧创科咧？ 嗱，我自己就抄咗一啲即系文件啦，咁啊见到咧今年7月嘅时候咧，立法会秘书处嘅资料研究组咧就系提交咗一啲创新及科技人才嘅数据俾立法会嘅。咁究竟啊，即系而家喺香港有几多创科嘅职位从业员喺香港做紧嘢咧？咁啊嗱，未有即系最新嘅数字啦。咁啊讲紧2019年啦，最新系2019年咧。全港呢个创科业界嘅雇员人数系讲紧44,000+。咁好啦，即系我当两年之后啦，到今时今日啦，可能再多啲啦，即系大概50,000+到啦左右吓。咁但系距离将来啊吓喺呢个北部都会区要有成150,000嘅创科从业员嚟讲。好似要翻多3倍嚇，先至有足夠嘅足夠嘅從業員喺嗰度。咁究竟而家有啲乜嘢嘅方法去到增加人才咧？咁而家咧有一啲嘅，譬如係研究人才庫嘅計劃啦。咁就係政府就係提供一啲資助，俾啲科技公司咧去請本地大學同 STEM 有關學科嘅畢業生。學士、碩士、博士咧都會請嘅咁，咁啊過去嗰由2018年到而家啦嚇，過去嗰幾年咧，咁見到已經有咧大概7,000宗申請到啦，咁但係講緊 即係啊多7000人啊，咁距離150,000又仲有幾耐嘅幾耐嘅人先可以幾多嘅人先至可以填補到而家嚟緊所需發展嘅啲職位空缺咧？咁、好啦，亦都其實政府有一個嘅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噶，咁就話會係簡化一啲簽證程序啦，方便一啲科技公司喺全球嗰度咧請外來嘅創科人才啦嚇。咁每間公司咧就每年輸入嘅配額咧就唔多過係100嘅咁。咁好啦，呢啲計劃又有幾多人去到透過呢個計劃嚟香港嘅科技公司做嘢咧？咁睇翻咧就係過去嗰幾年嘅數字，2018年有24，2019年有75，2020年咧就有116嚇。就是透過呢個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嚟到香港啊，咁大家都講緊，即係過去嗰幾年都講緊200-300啦嚇。咁究竟又嚟我哋150,000所需嘅創科職位啊，又有幾遠呢？咁當咁多嘅職位空缺，又喺邊度揾人嚟填補呢？ 嗱，同埋另一個好根本嘅問題啦，就係好多人會問。而家香港究竟有幾重視創科嘅教育啊？嘛，因為即係創科人才唔夠咧，其實係一個問題啦。咁我哋都話而家中小學比較重視 STEM 教育啦，即係情況可能即係將來會有好轉。咁但係短期之內咧，你頭先所講即係可能有一啲嘅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其實又唔係真係即係最終吸引到咁多人嚟香港嘅時候。咁而長遠嚟講，我哋要去等一段時間，而家中小學訓練出嚟嘅一啲 STEM 人才先至會成熟噶嘛。所以呢度有两个问题，即系我哋喺短期之内点样去解决嗰个人手嘅问题。咁另一样咧，就系究竟我哋点样去所谓改变啊？即系过去有啲学生佢哋嘅观念就系大家都会集中于去拣，譬如医科啊、法律啊或者全球金融等去读。咁究竟我哋点样即系增加 STEM 教育喺香港嚟讲嘅吸引力咧？咁呢个亦都系一个长远发展嘅问题嚟。 好啦，咁我哋电话18723111啦，咁呢个创科嘅发展啦，唔单止喺香港，好可能咧就系另一个新嘅经济增长嘅引擎啦，亦都可能关乎到头先林志恩讲啦，我哋嘅学生会唔会都多啲考虑去读一啲 STEM 相关嘅学科咧？亦都同教育啊、人才啊，同埋北区嘅发展咧，都非常之有关系。各位听众如果有意见嘅话，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嗱，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业界人士同我哋倾下啦，就系咧互联网专业协会会长，亦都系数码港嘅董事冼汉迪啊。冼汉迪你好， 你好啊， 黄 生。 你好，不如都先讲下关于今次施政报告提出增加好多嘅创科用地嘅问题啊，包括系北部都会区啦、科学园啦吓等等咧，都有增加用地嘅咁。咁系咪而家即系科技界、创科界都好需要多啲地去到发展嘅咧？其实， 我觉得系嘅，即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啦，除咗呢两度地方之外，其实两个大学啦，香港大学、中文大学都有扩充嘅吓。咁去翻頭先林小姐都所講，其實 STEM 嘅教育咧，其實要加強。跟住喺呢個過程入邊，Inno Hong Kong 政府抌咗好多錢，請咗好多國外嘅優秀嘅教授翻嚟香港做咩啊？就係培育更多嘅香港嘅 STEM 嘅人才啦，係嘛？跟住佢哋出嚟嘅話，而家過去幾年，其實政府投咗1300億落嚟，基本上都係有啲成果嘅，但係需要更多嘅一啲嘅資源啦，所以今次嘅施政報告有一系列嘅措施，我覺得都係正面嘅，包括大量擴大一啲嘅可以做科研嘅一啲嘅空間啦，包括就係北區啦，係嘛？咁其實喺前海附近嘅呢個位置嘅話，係好有利於深港嘅合作啦。咁當中嘅話，我相信係會有一啲內地嘅人過嚟，但我覺得呢個都係少數。更多嘅話，我期望見到係本地嘅人才嘅加入或者培養起嚟。 OK， 咁我想先同你傾翻咧，關於北部都會區嘅問題啊。咁即係而家北部都會區會有新田科技城啦，亦都預計呢個嘅流浮山會有一啲創科相關嘅設施啦嚇。咁其實佢哋同現有嘅科學園同數碼港有咩分別咧？你個定位上有咩分別？作為創科公司，點解佢哋要落户喺新田同埋流浮山，而唔係喺翻科學園同埋數碼港咧？ 首先，大家都明白就係科學園同埋數碼港其實都差唔多 full capacity 啦。咁其實係需要擴充嘅。咁我諗政府都係不斷喺唔同嘅地方揾一啲合適嘅位置啦。咁我相信呢兩個位置可能除咗 提供到額外嘅空間之外，其實喺可能同內地嘅交流啊，或者喺佢個位置上有一啲嘅便利嚇，所以我相信有呢個咁嘅考慮咯。 嗯，我想问一下咧，而家譬如喺科学园咧入边嘅一啲即系创科企业咧，佢哋有冇啲咩嘅行业特性？因为我哋讲创科其实系一个好大嘅范畴，即系入边可以有好多唔同领域啦。咁香港主要嘅系即系研发啊、顾客服务啊，还是系边类型嘅创科公司咧？同埋呢样嘢诶喺创科发展上面咧，香港同大湾区应该要点样做分工？ 我觉得啦吓，就系、是。以數碼港為例啦，咁就係、是、因為我從啲數碼港啦，咁、就係、是、smart living 啦、，fintech 啦 ，e-sports 啦，或者係啲軟件啦等等，其實係一個即係啲方面培育咗1650間公司嘅，其實係，所以呢個係一個如果你話科技園嗰邊咧，咁我相信就係多啲生物科技啊。或者 AI 啊等等嘅公司，咁其實都有啲分工嘅嚇，兩個政府嘅園區嚇。咁講翻同內地嘅一啲互補，我覺得就係、是、基本上，我覺得就係內地有好大嘅市場啦嚇。譬如好似我自己做手機遊戲嘅話，我都係即係覆蓋，即係用香港嘅創意，但係覆蓋全個大陸嘅市場，以至全球華人嘅市場啦。咁我相信就係話。就是香港呢边嘅一啲嘅软硬件公司，总之揾到呢个内地嘅一啲嘅市场嘅机会嘅话，可能大湾区系一个即系跳板啦吓。咁、我觉得冇话边啲 industry 系有即系特别嘅一啲嘅战略嘅优势嘅。不过可以话而家去大湾区嘅话，系充满咗各方面嘅一啲嘅补贴啊，或者系一啲嘅支持嘅吓。内地嘅支持，港人嘅力度系好大。大家都睇到好多嘅一啲嘅所谓惠港嘅措施啦，吓、咁我觉得就系、是、睇下自己嘅需要咯，年轻人吓，亦、系可以唔一定去前海啊，或者系河套嘅，你留翻喺香港嘅北区，未来嘅话可能都有接近嘅便利喺度咯， 吓、咁因為施政報告咧，佢喺嗰個創科發展上面一個好重要嘅範疇就係增加嗰啲土地供應啊嘛。咁但我哋都知道咧，其實除咗土地嘅問題之外咧，即係香港嗰個生活開支高咧。亦都是即係一個不爭的事實嚟。咁但係我哋會問啦，即係增加土地供應係咪能夠有效吸引到一啲創科公司喺香港啊，同埋吸引到一啲即係創科嘅人才嚟香港嗰度咧？ 我覺得啊，頭先黃生有啲數據就話內地過嚟嘅話，就係嗰啲就係一百幾十嘅人啦，係咪啊？每年。咁喺外地過嚟嘅話，我覺得除非就係、是。有啲真係特別嘅 industry 啦，咁我覺得未必真係需要一定嚟香港啦，我覺得呢、這個，所以我覺得更重要嘅話，其實係應該係本土嘅人才嘅培育，同埋引領佢哋其實加入頭先你提到，唔係一定係醫生或者律師，其實入嚟我哋呢個科創呢個領域係嘛？咁呢個其實我睇到內地同埋美國。其實同香港係有個區別嘅嚇，我覺得我譬如我喺美國 Stanford 讀書，我哋其實喺讀 engineering 嘅話，其實係我哋覺得其實係有優勢嘅，其實覺得係即係唔比讀醫生讀法律係差嘅嚇。咁、其實出到去直工又有好多嘅一啲嘅工，其實係唔難揾嘅。但係香港缺乏咗呢樣嘢，其實就係話唔係咁大量嘅年輕人第一志願就係讀呢個科技啦，或者係工程啦。所以呢個是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我相信就是話更多的優秀的教授來到香港，香港有五所大學是 top 100的 globally， 其實應該要創造更多人才是本土。那怎樣去創造？其實一個良性的一個 ecosystem， 有更多的公司成功，就會請到更多的一些的從業員，跟住就有更多人去讀，或者更多人去進入這個領域。其實一個 ecosystem， 而家要香港要打造更多嘅獨角獸出嚟。我哋數碼港已經栽培咗五隻 out of 全香港嘅十一隻，咁希望就係未來嘅更多嘅政府嘅投入下，都會有更多嘅一啲大公司出嚟，引領更多學生 系 呢个行 业。先看我哋头先我都引述咧，即系新田科技城嗰个嘅目标咧，就可以容纳到成14万多嘅创科产业职位啦。咁而家就大概系50000左右啦。咁其实你预几耐时间先可以喺本地培训啊吓，吸引外地人才方面，先达到咧即系150000呢个嘅创科职位嘅目标咧？ 其实这个老实讲我都听到一些不同的数据，可能 你一个是某方面的一些的维度，因为其实 IT 或者现在的产学研或者 ICT 其实都有很多的不同的范畴，因为我听过的数字是超过100000个从业员在香港 现在是吗？ 是啊，现在、所以这个其实你说再增加一些土地，又再增加一些的人才的培训，咁其實或者有多啲嘅一啲嘅更多嘅獨角獸已經成長咗，佢請更多嘅人嚇、所以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太遠嘅一個目標咯嚇。咁、具體嘅話，可能我哋拭目以待咯，好嘛？ 我哋头先讲咗地同人嘅问题啦，咁另外都有一个即系都好重要嘅问题就系钱啊嘛。咁其实咧，而家喺香港嚟讲咧，嗰啲私人嘅资金咧，有几有兴趣投资翻喺香港嘅创科项目上面，同埋而家咧喺香港嘅创科公司咧，佢主要系透过啲乜嘢渠道系攞到需要嘅资金？ 咁不外乎就系、是、即系自有 capital 啦，即系自己出钱啦吓。或者是呢個政府出錢啦，包括就係呢、這個科學園同埋數碼港都有自己嘅一啲 incubation program 啊，或者係 macro fund 啊，去支持一啲當地園區嘅企業啦，同埋就係民間嘅所謂嘅 angel 或者係 venture capital fund 啦、啊，咁佢哋都會係投資一啲初創嘅企業啦。咁我環顧翻咧，其實香港呢幾年，我睇到其實好多初創企業都有啲融資難嘅一啲嘅情況嘅、所以我睇到呢個施政報告度都有著墨呢樣嘢嚇。咁、佢譬如提到就係、都有提到科學園數碼港嘅基金啦，有提到有個叫 ITVF 就係政府嘅一個共同投資嘅一個基金啦。換句話講係2:1嘅，即係民間出二，佢出一，咁就係一個佢已經有11個合作伙伴嘅一個基金嚇。咁但係我覺得都仲係聽到業界好多聲音，其實係比較難尤其是喺疫情下或者一啲市場低迷嘅時候去融資，因為大家都知道科技嘅話其實好多年或者頭幾年都未必會賺錢，都係靠外部融資嚟支撐佢個一個日常嘅營運啦。咁、我相信其實呢個融資難呢樣嘢，佢影響我哋嘅成個生態嘅業界嘅發展嘅，所以呢個我相信我喺唔同嘅時候都同政府講，都係呢個係要解決，尤其是係早輪嘅投資，即係話風險最大嘅。其實喺香港係未形成一個好多基金或者好多嘅資源係擺喺呢啲就係頭幾輪嘅融資嘅時候幫助初創企業嘅融資嘅一啲嘅渠道。所以我希望亦是呼吁政府在这方面再想一想怎样去帮助啲初创企业咯。 好啊，唔该晒冼汉迪啊，多谢你。 唔好客气。 冼汉迪咧就系互联网专业协会会长，亦都系数码港嘅董事嚟噶。林智恩点样睇咧？即系冼汉迪都讲到话，即系而家喺无论系地啦，以至系即系人才嗰个吸纳方面咧，其实都系做紧好多嘢啦。 其实而家就我谂，创科上面咧都有几方面嘅问题系即系需要克服嘅。剛才所講啦，地而家政府即係處理緊啦。咁另外就係人才同埋資金嘅問題。咁人才咧，因為如果我哋睇翻深圳咧，佢的確有一啲好吸引嘅措施嘅，即係唔知道陸宇光你有冇聽過有個叫即係孔雀計劃咧，就係嗰啲企業係佢會用好多錢去聘用一啲高端人才啦，同埋亦都會政府俾獎金嘅。 即係你講緊鄰近城市地區嘅一啲 深圳 係 競爭 都爭緊人，爭緊呢啲公司喺度落户啊。 係啊。 咁所以究竟呢个香港嘅创科产业会点样发展呢？咁我哋拭目以待啦。好啦，今日嘅节目自由风时间呢就嚟到呢度啦。咁唔该晒林智恩，听日继续自由风，拜拜。